30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91点，跌155点，总成交金额22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4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20点，跌1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6.8，跌9蚊；中国平安85.7，跌1.25；中国铁塔1.78，跌1毫；美团点评62蚊，升0.5；港交所240.4，升系跌4.2；盈富基金28.5，跌0.5；南方 A 5013.76，跌0.4；建设银行6.28，跌1仙；中国东方集团4.44，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999，瑞士法郎7.762，澳元5.426，加元5.842，新西兰元5.131，欧元8.7617。每百日元对港元7.1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7。日经平均指数报21,297点，升47点。港金现价报11,96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6.6美元，卖出1,27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入面咧，慢线嘅坏车仲未拖走啊！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咧系严重挤塞，而家车龙咧分别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同埋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站嘅。重复一次位置，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入面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咧大老山隧道方向九龙咧系严重挤塞，车龙咧分别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同埋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站嘅，咁揸车朋友咧，可能听到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挤塞啦，咁都大部分嘅司机朋友咧都行咗狮隧啦，咁而家影响埋咧狮隧去九龙方向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博康村，狮隧去九龙方向咧都系有车龙嘅，排到去博康村。喺九龙方面咧，观塘道方向油塘近住启业村咧，由于第五六线有交通意外，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天马苑，就系观塘道方向油塘。近住启业村咧，第五六线系有交通意外嘅，车龙已经排翻去龙翔道近住天马苑。较早前出行到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第二三线嘅交通意外咧，半个钟头前清理好啦。咁而家只系车多少少排到芜湖街，而启德隧道咧亦都系取消咗间封。提提大家封路措施，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爆水管啦，咁啱啱就清理咗嘅，咁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利街咧有爆水管，部分行车线封闭。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利街咧由于有爆水管，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就去到骏发花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澳落斜去西贡，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超越平成后，一起迎接令和。追踪日语乐坛，打出最完美 J-pop 节奏。 今聴いてるのはバ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全新日语歌曲作品系列，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月号。 大家好，我是张智霖。 我是薛家燕。 今次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加入贴心安排，在你换证嗰阵，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 一起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办理手续。 入境处人员仲会到院舍为长者同残疾人士换证。咁贴心嘅安排， 尽显对市民嘅关怀。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教细路唔识路，好易令佢哋误入歧途噶。依家啲小朋友咧，抗逆力唔高，有啲乜嘢方法解决咧？ 父母本身背后一啲信念有啲关系，呢个信念系会好影响你咧。佢发生任何事，你如果唔做一啲嘢咧，你就唔系一个好嘅爸爸妈妈啦。 仲有好多臭仔被吸，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小白会同亲子专家一齐分享实用嘅育儿技巧。 罗启新，今日嘅嗰个节目主持人，我恐防佢会令你失控，因为佢系冧尽天下嘅妇女噶噃。 喂，关我咩事啊？我男人嚟噶、啊。 我系惊小芝麻都把持唔住、啊。 嘿，你有所不知啦，我晨早已经识咗小芝麻噶啦。 你识定系识？ 哎呀，我唔会同我女啊小芝争嘅。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邓兆尊、 罗启新， 风骚快活人。哎，早晨啦、啊，早晨罗启新。 哇，今日真系要唱呢一个咧，阿芬妮姐嘅 咩咧？ 怀念过去上头追。喂，阿兆尊啊，真系廿唔知廿几年前啊， 咪咯， 一齐做个节目啊。 喂，我真系嗱，今日有罗启新啦，有邓兆尊啦，因为点解咧？要解释一次先嘅。咁啊，桂花田系例假嚟噶啦，一早攞咗噶啦。但阿祖咧，我上个礼拜抱养咧，个羊啊抱得比较长啊，今次真系圆满抱家人啊，佢要抱多几日嘅。咁、所以咧，继续有罗启新同埋有邓兆尊加埋小弟曾志豪咧。但我头先呢个组合咧，我都系以为咧，我仲懒系话啊，咁咪好新鲜咯，即系咧，可能我哋三个咧，即系都系各自困过，从来都未咁样试过，好似佢两个可能未识咁啊，咁样。点知头先阿小芝麻罗启新已经同我讲话你咩啊老相好嚟噶啦嘛。 喂，我哋嗰阵时咧好得意噶，你逢系做星期一至五嘅节目咧，礼拜六咧就会有一 part 嗰啲咧年轻人时段咧， 系俾你做咯，系咪？ 系啊， 即系你哋当年年轻人时段嘅时候做嘅， 年轻 系咯，做嘅年轻人节目 系啦。 咁咪叫咩嚟噶？做咩噶？ 嗰阵时叫男人之家，另外仲有一个拍档咧就叫做阿林伟啊， 系啦， 林伟 好大只嘅， 系 系 唔系林伟神？ 咁同埋咧，佢每次坐喺度嘅时候咧，佢就会攞一个，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 好知音啊！ 佢攞一个盒。好靚嘅，打開有指甲錯啊，同埋嗰啲咧剪手皮嗰啲鉸剪啊， 咁知整嘅咩？原來已經係 佢對於嗰對手嘅手指甲要求好高。 哦咩？佢唔係做女人之家咩？佢做男人之家嚟㗎， 係犀利 好嘢喎！喂，即係你哋咁嗰陣時啊， 咁嗰陣時我哋成其實我係。系咯，男人之家里面嘅其中一个食家就系阿邵尊。 系咩食乜嘢啊？食乜嘢啊？ 食 佢嗰阵时已经系食噶啦咩？ 食好嘢咯。 咁你嗰阵时系咪都已经系食啦？ 我嗰阵时冇咩食， 佢冇咩食啦已经。 系咩？唔系佢即系应该阿邵尊咁嗰阵时就再潇洒啲噶。 冇边有啫？ 会唔会食得再狼死啲噶？想当年你认识佢嘅时候， 差唔多嘅啫。其实 系咪啊？ 佢系嗰阵时瘦过而家啲咯。 系咯。 但系佢一样系咁咩噶嘛？系咪啊？风流倜傥噶嘛，揸保时捷翻工。 系、有咩？ 红色嗰架咧， 哇， 系唔系我嘅？ 又唔系你嘅， 系我细佬嘅。 但系佢而家真系进步咗啦。头先我哋三个坐低都未闲谈到几多句咧，有一个就话：哎呀，即系有架直升机失事嘅意外。咁本来大家就感到悲伤遗憾啦，同埋即系都即系惊啦咁样。但系谁不知佢嘅惊比我哋嚟得更贴身， 系啊！ 但系佢贴身得嚟比我哋更离地。你头先自己讲咩话？ 讲少啫， 唔系佢咪就系要离地啊嘛？ 咪就系咯，你头先讲咩？ 唔系啊，我好贴地。 你自己讲， 我话啱啱有个即系打算想去学，咁但系又跟咁嘅出咗嚟，我就 即刻寒一寒， 冇晒机会咯。 咪咯， 你睇下呢一句。 我哋系听到嗰啲人讲就，诶，啱啱打算去打 Botox 啊，点知又话有啲假嘢喎， 已经好劲噶啦。 啱啱咧谂住去打呢个子宫颈癌疫苗，男人都要打噶嘛， 系咪男人都要打噶嘛？ 诶，而家 sell 我有见郑伊健卖过啫， 系啊， 我谂住佢卖，即系好似周柏豪卖卫生巾，咁唔系佢用噶嘛？ 话俾你听啊，总之药厂出咗个嘢咧， 哦， 乜嘢都叫你打嘅， 系咩？ 吓，譬如可能咧，迟啲嘅，嗱，你得闲咧打落棵花嗰度， 哦， 咁都可以保护到你噶， 即系棵花就变万年青啦，打落去。就做唔咗啦，即系我本来谂住型啲着都话，唉，我本来都谂住买嗰个华为手机嘅，而家买唔到啦。 点解咧？ 唔系买唔到，你怕 你买都惊用唔到啊嘛。 人哋惊，所以你咪你唔爱国咯。 我爱国，但我更加爱钱咯。买完之后用唔到，邵主任唔同啦。 小尊如果唔识用， 系咯，喂，小尊，如果呢个时候咧，我发觉咁样， 点咧？ 如果你送手机俾女朋友，本来好兴噶嘛， 嗯， 但如果你呢个时候你送咗呢个华为手机俾你嗰啲女朋友嘅话咧， 俾人闹咯， 唔系即系暗示， 嗯， 我对你嘅爱有限期， 系啊，冇错， 我对你嘅爱有局限， 唔系佢最重要一样嘢就系话咩咧？你就好似呢部手机咁， 系。 你唔好只可以 update 到， 冇可能， 系啊， 我哋冇将来噶啦。 同你好啱嘅，因为系唔知嘅， 系唔知嘅， 咩你都话唔知道就 系咯。喂，你最近需唔需要买呢啲手机啊？ 需要， 唔需要咩？ 唔系咯， 你好多烦恼噶。 你估佢而家仲可以用手机嚟氹女朋友咩？ 系呢个唔知噶啦，手机要双石先得噶。但今日你哋都要氹噶噃。今日如果用罗启新嘅食字 get 嘅话咧，就会食到嗰个音出嚟噶啦。今日520啊，全地球都食字啊！你知唔知啊？真系 好危险。 系啊， 呢 把 屋企好喎。 系啊，和艾尼啊。 哦，我啲普通话差嘅喎、 哦，哇、哦，差都可以爱嘅，爱得好差啫，你 系唔 Ivy 啊？ 你唔嗌都得，有咩可以冧得到各位天下嘅妇女咧？今日我哋有小芝麻，仲会有埋邓少尊，咁应该都可以冧到我哋啲听众嘅。咁啊，我哋亦都将我哋三个男人加埋两个老相识张相摆上网噶啦。 要让每一个过路人知道我是发疯一般的深爱你快乐到死，长路之中遇到你太欢喜，狂热高呼像千家狂音记，现在再不顾忌厚面皮高声说，其实我爱你，我站上山峰高呼需要你，要让整个地球也知道，我是发疯一般的深爱你，快乐到死。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邓兆尊、罗启新。 阿 Kason， 你知唔知咧？同阿邓兆尊倾偈咧，你系要预防佢有一种咧叫做不经意嘅炫耀啦。同埋淡淡嘅骄傲啦， 唔系啊， 系要接受 嗰个问题系咧，佢根本就冇炫耀， 系佢冇啊， 嗰个日常生活嚟， 佢日常啊， 我讲一样嘢咧，你应该咧都冇可能知啊，即系嗰阵时咧就做完节目啦，咁个节目又换咗啦，有一次咧我哋嗰啲即系可能几年先去一次外地旅行噶嘛，系咯，咁跟住咧就去到泰国喺一个酒店嗰度咧，咁咧有个餐厅咧食早餐， 系 就见到阿邓兆尊坐喺度咯， 系咩咁巧啊？ 佢跟住就问：喂，你又咁啱嚟？佢话系啊，过嚟系咪打高尔夫球啊？ 可能系啦，啱啱打嗰阵时好热爱嘛。 系啊，咁啊就佢话即系佢人哋系点咧？即系同礼拜日去饮茶一样噶， 系 咪咯？ 吓间唔时又 一样， 间唔时就过去。 即系点解头先我会咁样有感而发咧？哇！开头我听到阿 Cousin 就同阿少尊喺度闲聊，喂，你呢排忙咩啊？咁样少尊就好谦虚，兼且就系好淡淡咁话，其实冇乜太主要忙嘅，即系都系少少啦。譬如好似上个礼拜六咁，过咗澳门帮一帮草蜢个演唱会，因为大家 friend 叫，哇！嗰一刻啊！我哋嘅冲击几咁大啊！即系我哋最多过去睇下嘅啫嘛，但佢系淡淡然咁样话俾你听，佢真系过去冇乜嘢不帮手咁样。 系啊， 即系就等于我望我同特朗普食嗰餐饭咁真系。 佢衫多啫嘛，嗱，邓兆尊儿子多，朋友多，多 朋友多，同埋男女朋友多。 系啊， 系啦，你过去草蜢演唱会度做咩？喂，爆啲嚟听下。 其实唔系我话去嘅。 嗱，仲再炫耀多一格。 其实因为我屋企， 你嗌我去噶， 我嘅主音。 啲女人话去咧，我就一定要去嘅咧。 哦 ，OK OK， 即系我系被动嘅，你要知道。 但你去到唔系睇咁简单嘅、啊，你唔系去到睇嘅， 睇 系咯， 主要系睇下啲朋友，即系见下啲旧朋友。 哇，好过瘾、 啊， 所以 太耐冇去澳门嘛，冇见十几廿年过去见下面嘛。 你入到境啊嘛，澳门。 我入到嘅，入到嘅， 唔系赌场嘅问题。 赌场冇， 赌场又入唔到，兜咗圈啫、 啊。 如果你入赌场，系咪真系直入咩噶啦？ 直入乜嘢？ 贵宾厅噶啦。 傻啦，入去做乜嘢？ 贵宾厅佢冇话唔入，佢入去做乜啫？真系 贵宾厅， 你未听过？你听下咩叫贵宾厅先得噶？ 我哋贵宾厅紧佢讲嘢咯。 贵宾厅冇乜人嘅而家， 系咩？ 因为啲厅全部租出去啊嘛。 租嚟做咩而家？唱卡拉 OK 啊？ 乜以前航新咧租出去咧就收租稳阵啊嘛。而家啲厅好做唔住嘅，成日都因为租贵嘅。 咁入到去会见到咩噶？如果贵宾 空空地咯，拍乌蝇咁咯。 吓咁灯油火蜡就喺度。 系咯，佢啲自己人倒翻咯。 哦。 我自己人倒翻就唔系好大噶咯，啲嘢 咁有阵时冇办法，佢要交租嘛。 咁嗰啲贵宾厅会唔会俾人哋即系租咗，然之后咧又有啲赌神对啊赌圣喺里边对赌下？ 我唔知啦，我好少知啲嘢，但系知有啲厅咧就会有啲好大嘅赌客嘅， 系， 但系通常喺内地嚟嘅，咁就试过话听，今日又讲俾听系一铺牌系两亿。 一铺两亿， 系啊！我话点有个贵 唔多 嘅啫，有 maximum 噏嘛？点可以叫咁大？ 捐都捐唔到咁多。 佢哋噏咗啲嘢，我唔系好明咯，就但系话系得嘅咁样嘅咯。 但系使唔使攞现金噶？ 唔使嘅， 两亿喎！阿小芝麻， 系 小芝麻两亿，你见过未啊？你个男人俾唔俾到你啊？ 咩两亿未见过啫？ 系啦，两亿嘅爱啊，系啊，有冇咁多 啊？我啊，攞嗰支多多啊，捐一啖咋，五亿啦已经。 你咪带佢咯。 系啊， 佢五亿喎呢铺真系， 一支就100亿。 系啊，嗱，咁今日咧，其实仲有个新闻咧，我觉得都啱晒我哋讲噶，即系你话520咧，即系佢哋都话咩爱你嘅时候咧，咁、但系而家我爱你系咩咧？就 是、 有个跨境之爱，系，即系我谂喺我哋嗰个年代，特别系即系两位前辈再年长啲个年代咧，通常嗰阵时嗰个跨境婚姻咧系玩咩嘅咧？应该都系讲紧话，即系啲港男咧就北上， 系， 即系总之就话知你二三四拉咩都啦，又或者真系上去娶个名门正娶咧，都系男人上去嘅啫嘛。咁嗰阵时即系唔知你哋觉唔觉有个有好似有个即系潜规则咧，就是、好似男嘅上去就合理啲，好少女仔会嫁上去。即系当年你如果咁样嫁上去咧、 哦， 你感觉 当年就 系系啦， 而家就唔同啦， 而家真系唔同晒，因为咧佢话佢最新咧有呢一个叫做跨港婚姻咧，佢话而家港女嫁内地男咧，即系根据呢、這、一个吓劳福局嘅数字估计咧，可能会逆转性一半一半。佢话预计未来咧，即系总之可能你十对男女结婚里边咧，各占一半咧。都系翻咗上去嘅，女仔都唔再怕啦。 呢个其实系咩嚟噶？你睇翻呢个系好耐以前咧，你读经济嘅贸易里边咧，其中一样嘢嚟嘅。因为大陆咧就男多女少嘛，咁啊香港啊女多男少嘛，咁佢哋唔想将自己将货就价，即系佢哋又睇唔起香港啲男仔嘅，吓讲 speak English 又发音又唔好，系咪先？又冇风度，吓最惨咧，你就佢咧，佢又觉得你冇出息；你唔就佢，又觉得你唔锡佢嗰啲。 你谂下，佢要揾个可以同你一生一世食麦记嘅，就知道我哋几有志气啦。 系啦，咁于是乎咧就不如将自己咧就系 export， 系啦。即系 export 搏一搏， 搏一搏系啦。喂，同埋我想话咧，连娱乐圈都多咗系咁样拣嘅。即 系 以前咧，你睇嗰啲即系全部扬晒噶嘛。佢譬如佢嫁人咧，以前如果系佢唔系嫁圈中人咧、就一定系嫁嗰啲咩外国啊、西班牙啊。总之咧，你一定要系嗰啲八国联军咧，感觉上就佢而家浪高咗一格。但系咧，我见到而家都多咗系同内地嘅，无论你系男星又好，或者系内地富商啊。而家多咗好多噶咯，我哋嗰啲即系香港女艺员， 内地富商先好睇嘛。 系啊， 不过有啲担心嘅内地富商， 点解咧？ 即系会唔会咧？ 今日就富啦， 系啦， 听日闭翳啦，今日 听日又 听日闭翳， 又要走落嚟香港啦。他知又唔知几时要捉翻上去嗰啲。 系啊，喂，同埋即系如果你见尽咁多呢啲即系大中华啊，阿小尊，男女女都见唔少噶啦， 系咯。 你有冇考究过咧？有冇话边个省市嘅男人咧特别易嫁，即系嫁得过嘅咧？ 我若莫知啦，即系听翻嚟啦， 系、男女通晒噶呢啲吓。 河南嗰啲咧就唔好嫁， 点解咧？ 成日打女人嘅。 河南成日打女人啊？ 上海咧就比较大鼻，即系我哋叫做即系要威啊，即系你嫁去到咧佢。 一定咩都俾晒你嘅，总之谷到个老婆好靓，你着晒名牌，知叫做叻，咁但系未必就会对你好。 是但系上海嗰啲男人翻屋企煮饭， 系 啊， 系、 啊， 我成日都以为上海即系系大男人，原来唔系喎，你翻屋企煮饭。 但系你翻到去就系咯，好少翻到，可能我出埠就去几个月做嘢，咁就翻嚟煮一餐咁。 系啊，因为点解我咁问咧？有一次好搞笑嘅，即系我去按摩嘅时候咧、非常正经嘅，香港嗰啲咧吓，啲啊摄专带我去嗰啲去唔到嘅啫。 系咩？ 一路揼骨嘅时候咧，嗰、那个阿姐咧，仲要阿姐嚟。阴公，佢无端端咧，佢问我佢话：，喂，你识唔识咧？福建嘅男人啊，咁样。跟住我话：，我老婆系福建人嚟嘅，不过我唔系福建嘅男人。 嗯、 跟住佢问我：，你觉得福建嘅男人咧，会唔会系好唔好？好唔好男人嘅？佢会唔会系嗰啲即系大男人啊？唔做嘢咁样？咁我即刻将我老婆啲亲戚手刮咗一轮咧，我脑海里边我话都好似 O K 嘅，个个都识煮饭同埋。你去到我新年过去咧，佢哋都会斟茶啊，即系嗰手茶艺冲得唔错。跟住我问佢做咩咁问啊？佢话：，嘿，最近识咗一个福建嘅男人，唔知嫁唔嫁得过。咁跟住咧，佢就开始发表佢嘅伟论啦。因为咧，佢应该都系内地嚟嘅，咁所以咧，佢就认识嗰啲嘢比较多。佢第一时间讲嘅同头先阿少尊同埋你讲一样，佢话上海男人最怕老婆。 嗯， 佢话佢有一次咧试过， 嗱你要记住一样嘢啊，上海男人系怕上海婆的， 系， 系即系阿肥姐以前嗰啲。 你如果冇嗰个气势咧，你唔系上海嘅咧，系咪？你又话诶、上海男人怕老婆，点知我都唔 嗱，我唔知道，因为咧佢话佢嗰个经历咧就佢又唔系上海人嚟嘅，佢话咧佢有一次就作客去佢上海嘅一个。唔知亲戚定边个屋企度咧，咁啊投宿一宵，咁、咧就梗系佢老公又会出嚟招呼啦，系啦，佢话咧咁当时佢就冲凉啦，冲完凉嘅时候咧，佢就发觉咦啲衫裤唔见晒嘅， 即刻攞住 底衫裤都冇埋、啊，咁我听到呢度就话唔系香艳故事系嘛， 系、啦，拎咗去洗啊， 系哇冇错，原来佢出到嚟嘅时候咧，佢就话你头先咧换出嚟嗰啲衫裤啦，底衫裤都已经帮你洗好晒啦。 系风干紧， 佢出到嚟简直觉得揽住个姐妹咧，佢就话：哇，呢、這个老公真系正到爆真系！ 但系好多女性都唔中意人掂佢底衫裤噶。 系佢超越咗个私隐啊！佢直情系一种享受，好似个工人帮你洗啊。 可能系有怪癖咧。 系啊，好夸张喎！ 佢洗开洗埋佢，佢话。佢老公话：，诶、平时老婆嗰啲咁大条，洗好攰咁啊！诶，呢度咁细噶嘛？ 哦，点解你知道佢会细啲咯？ 我只咁讲下啫。你应该同嗰个姐讲、 你成日都觉得隔篱饭香噶喎。 你 唔系喎，话时话，即系内地嘅女性好多系真系唔会点自己洗嘅。 我以为你话内地女性唔会点， 唔系即系搵人，即系搵人洗多 嘅。系啊，咪所以嗱，我觉得呢个值得参考。 内地女性唔洗内衣， 唔系同埋上海男人会帮你洗底裤。 系啦。同埋咧，你话同个阿姐讲，福建男人唔系最好，肯腹肌嘅男人先系最好。 系啦， 即系你哋仲系出咗第一招啦，食字第一嘅腹肌。我今日都话啦，啊，究竟 仲有腹另外一样嘢唔讲？ 系啦，两强对决必有一死啊！我相信邓少尊嗰啲经典嘅笑话都要攞出嚟啦。阿张相挤紧嘅啦，忙得滞未摆咗上网啊！ 小尖啊，有个听众佢话俾你听啊，嗰只滴滴多啊，原来而家只 upgrade 咗有200亿啦，一支已经有。 哇，即系同香港一样啊，住劏房嗰啲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联办主任王志文上星期五同多个港区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见面。有份出席会面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王志文主要是解释修例，令香港日后有机制处理逃犯，商界不用忧虑。谭耀宗在一个电台节目话，有商界人士担心过去和内地业务往来曾经送过烧酒等的礼物会被翻旧账。另外亦都有部分提出忧虑的人士没有回乡证，从来不回内地，不明白为什么忧虑。被问到中央是不是指令特区政府，谭耀宗说，王志文认为港人港审等的方法并不可行，立场和特区政府的方向一致，他讲述中央或他个人的态度是合理。荃湾屠房和上水屠房恢复屠宰服务，新鲜猪肉恢复应市。在九龙城街市，有肉档档主就说，新鲜猪肉零售价贵一半到一倍，大约80元一斤，担心生意一般，但由于多日没开档，即使猪价不吸引都唯有开档应付成本压力。不过依然有市民说，已经习惯吃新鲜猪肉，即使加价都坚持购买。食环署数字显示，活猪拍卖价平均每担2653元，比今个月初平均拍卖价高一倍。伊丽莎白医院创伤治疗中心进行先导计划，针对非刺穿性颈动脉创伤，过去一年为大约10个颅底骨折或者颈椎受损的伤者检验，成功诊断并治疗3个患者。医管局九龙中医院联网创伤总监李健恩说，非刺穿性颈动脉创伤患者有60%机会出现中风，视乎严重程度，死亡率介乎19%至43%。中心亦都引入复苏性主动脉球囊阻断术，快速为创伤患者止血。新技术只是需要大约3分钟就可以止血，比传统开胸手术的10分钟快，亦都对病人造成较少创伤。目前有12个急症室和外科医生完成训练，目标训练一共30人，去年年初在伊丽莎白医院试行。广西白色市一间酒吧屋顶倒塌，造成1人死亡，77人受伤。事发在凌晨1:00，白色市油江区东洲大道一间叫0776的酒吧钢架结构屋顶倒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和白色市相关负责人赶到现场，组织公安和消防等部门展开救援。当局先后调派22架消防车和160人到现场。伤者中大部分是轻伤，其中12人要住院治疗，相关救援工作仍然进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中午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渐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92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36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89点，跌1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7.8跌8元，中国平安85.3跌1.65，中国铁塔1.8跌8仙，港交所240.2跌4.4，美团点评61.85，冇起跌。 南丰 AM 十13.8跌一毫，盈富基金28.1跌一毫，建设银行6.27跌两仙，融创中国32.3跌两蚊，工商银行5.53升一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10.24，瑞士法郎1.012，澳元0.692，加元1.343，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6.908。英镑兑美元1.274，欧元兑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07点，升57点。港金现价报11,96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7.16美元，卖出1,27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下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观塘道啦。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封咗快线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挤塞，咁车龙好长噶，排到去风力楼。咁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桥底呀。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观塘道啦，近住启业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去观塘方向噶。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车龙好。好长啊，排到去风力楼咯。咁太子道东去观塘，龙尾就排到观塘绕道桥底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观塘道去观塘，同埋龙翔道去观塘啊，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咁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就系、是、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虽然走咗啦，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碧桃花园对出。咁狮子山隧道啦，出翻去九龙啊，都仲系有车龙啦，龙尾就排到去博康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对出一段就比较挤塞。在新界啦，西贡公路介乎翠塘路至到埃索油站一段，由于有工程啦，咁呢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马鞍山嘅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企岭下路围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啦，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远古两大人种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曾经在同一地区共存大约10,000年。尼安德特人肌肉发达，还是高智慧的狩猎高手。但为什么最终只有智人存活下来，繁衍成今日的现代人呢？到底体格比较瘦弱的智人凭什么特质令他们在演化路上脱颖而出？人类诞生，明晚9:30，港台电视31。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邓兆尊、 罗启新。 风头火势。我呢个拍档佢比较年轻，所以佢今日净系知道有520，但系我哋年纪大嘅咧，比佢知多样嘢。我哋知道有620， 究竟620是什么呢？我箭头先告诉他，我们有曾志豪。 还有620？不紧要，我一个想不到，有个后生小小的小芝麻，看看他们想不想到。不过我只知道，听我们今天节目，你就要多点用脑，因为一个讲典故，一个玩食字，唉，好攰嘅今日做节目。今日咧有个新闻咧就同啲创业嘅消息有关嘅，咁啊话说咧就唔知道你中唔中意食甜品啦，中唔中意食嗰啲即系雪糕啦吓？雪糕我都几 OK 噶，我哋以前细个最中意咧，当然就系嗰啲咧咚咚咚咚咚咚，跟住个雪糕屋咧就会走，雪糕车就会走过嚟啦。咁你由5蚊杯卖到而家差唔多10蚊一杯咧，咁啊大家都美美噶。嗱，你中意食雪糕，但你中唔中意食啲好贵嘅雪糕咧？今日咧有个即系媒体咧，佢就访问咗有一个咧即系创业嘅雪糕店啊。咁啊，嗰间雪糕店嘅卖点系咩咧？佢就系话佢系最顶级、最靓嘅雪糕，连个名字我都唔识读嘅，因为佢话嚟自意大利噶。咁但系咧喺个访问里边咧，佢就话啦，冇啊，佢用咗咧成200万咧，湾仔就开铺头啦。就话咧嗰部雪糕机咧被誉为法拉利级嘅雪糕机啦。咁啊，总之一杯咧就大概起码都要50-70蚊噶啦，呢啲价钱就走唔甩噶啦咁样。咁但系咧最惨系咩咧？佢话佢用咗最高成本，即系最高质素嘅雪糕。佢賣出嚟咧，一球就40蚊，最貴咧就要賣80蚊咁滯啦，就中上價位啦。點知佢覺得生意真係麻麻，試過最高峰嘅時候咧，只係一日啊，其實最低潮啊，只係可以賣到咧500蚊嘅即係雪糕生意。喂，一日做得500蚊生意，你賣魚蛋糕都多過你啦，係咪先？咁咧，所以咧，佢今日即係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除咗感到唔明白之外咧，佢仲講咗句，我覺得都幾嚇。几打中我哋香港人嘅一个生态噶，佢话佢唔明白最愿意使钱嘅一班后生仔，点解宁愿饮珍珠奶茶都唔拣食佢呢啲贵价雪糕？佢话我都想知道点解啊？究竟点解呢？我都问自己，如果你有80蚊买两球雪糕，或者你只系想买单球，即系40蚊嘅话，究竟你会选择买一杯有法拉利级数嘅雪糕球，定系买一杯嗰啲真奶呢？你知啦，嗰啲真奶其实都系20-30蚊一杯嘅啫嘛。我问自己，我觉得咧，我都系会拣真奶嘅，因为点解咧？第一，佢系可以饮得耐啲啊嘛。即系个雪糕咧，其实即系你知一个雪糕球有几大球先得噶。你真系2-3啖就冇晒啦。由于我仍未去到少尊呢个级数，我仍觉得40蚊食一个雪糕球咧系比较贵嘅。但系佢可能很好好食嘅。嗱，咁呢个咧就涉及第二件事啦，就系、是、究竟啊？你食呢啲叫做街头嘅小食或者甜品咧，你系想食落肚自己觉得好味啊，定系想行过街边嘅人都觉得你食紧啲好嘢咧吓？喂，呢、這个分别咧就好大嘅，因为点解咧？你拎住佢嗰杯雪糕球，40蚊一个球或者80蚊一个球，其实外边睇嘅时候都系唔知噶嘛，佢唔知道你呢球同佢嗰球究竟有几大分别，真系无欲无求。唔通你喺个雪糕杯上面咧讲埋个价钱咩？喂，40蚊一个球噶，好贵噶。但真奶嗰啲又唔同，你知啦，而家嗰啲即系咩黑糖真奶啊，或者咩都好咧，你就算唔识个牌子，你见到佢个杯嘢咧，哇，又有嗰啲咩黑糖啊，又话咩琥珀色啊，行过啲 O L 见到咧，佢都唔系以牌子取胜，佢就觉得哇喂，你造型好正、啊，喂呢、這个口味好似未见过、啊，喂，同埋你唔系 sell 贵啊嘛，你见过咧，即系搞到你大排长龙咧，嗰啲咁嘅咩老虎头嗰啲黑糖真奶嗰啲咧，佢唔系话俾你 sell 60蚊一杯、啊。其实大家都知噶，佢都系用嗰啲咩糖精啊，甚至乎后来俾人督爆咧，就话佢嗰啲黑糖都唔系话真系特别健康咧。但你都无损嗰种吸引力，因为啲人买嘅时候咧，唔系买嗰个高品质啊，同埋最重要系咩咧？可以打卡影相啊嘛。嗰杯雪糕球咧，可能真系冇嗰啲真奶咧变化咁多。哇！佢话俾你听，点样倒嗰啲咩黑糖啊，融化落嗰杯珍珠奶茶度咧，咁都影到3次相噶咯。咁但系嗰杯雪糕球，你就可以舐嘅啫。又或者咧，可能你都要即系明白一个道理，就系嗰啲嗰个法拉利级嘅雪糕咧，我相信佢应该真系系好有品质，系好靓嘅，应该亦都好正嘅。咁但系佢就好似一般嘅女神咁样，可望不可及。女神通常行嘅人多，望嘅人多，但系够胆问佢攞电话嘅人唔多，除非你系少尊或者少芝麻。但系好似豪仔我哋呢啲怕丑嘅，行过望过就咁就错过。嗰啲黑糖真奶嗰啲又唔同。价钱好似好平，但系好大众化，系咪先？所以咧，呢、這个应该系爱嚟安慰自己，大家未识货啫。女神系注定 会有啲孤独嘅。最后我都可以俾个窝心嘅 tips 各位朋友，因为我啱啱见到一个新闻，原来佢话台湾、日本佢哋曾经推出过真奶雪糕嘅，系珍珠奶茶嗰啲珍珠捞埋个雪糕度，简直同食神呢一个濑尿牛丸一样啊！沟埋一齐嚟做啦，老细。风头火势，头先我不停喺度讲，又真奶啦，又雪糕啦。我相信对佢嚟讲系一种折磨嚟嘅，因为以佢咁钢铁一般嘅意志同埋比较断食嘅习惯，我谂佢有好耐年纪都冇食过甜品，雪糕同埋嗰啲咩真奶，究竟佢仲有冇试过，有冇品尝过呢？喂，你戒咗几耐呢？我哋有骆启新。 唔系佢啊，我啊， 个拍档小芝花， 讲到明系我做嘅呢 part， 系所以话咧，曾志豪你啲咪穷等人家咧，你睇下邵尊，人哋一球系讲紧100万噶嘛，你就系讲40蚊啊， 好多噶啦，我呢个球已经 真系，唉，其实好老实讲啊，我都同阿小芝个细佬阿小娜咧倾过嘅，咁阿小娜咧佢就话去拍拖。佢就话食雪糕好定系去食饮呢个珍珠奶茶好？我梗系珍珠奶茶啦，仲要越多人排队嗰间你先怼去，因为而家拍拖系做咩？喺度消磨时间咋嘛，用时间消银子，系咪？如果你嗰、雪糕一排，哎呀一行话去买到啦，用咗你3分钟，咁点算啊？跟住嗰啲就要使钱噶啦噃，但系你走去排嗰啲咩珍珠奶茶阿咩茶嗰啲咧，哇排几个钟、啊，你谂下几个钟先消费几十蚊啊，抵啦！ 咁你想你个小咩佬咧，我都唔知道你老公叫咩名字，你想你老公买80蚊嘅雪糕俾你，定系买真奶俾你啊？ 嗱，我想话俾你听啦，我个女叫小芝，所以我叫小芝麻。阿小芝个细佬叫小辣，咁小辣嘅爸爸系叫咩啊？ 小爸爸咯，大爸爸咯。 唉，小爸爸同大爸爸都错。啊、 我要读个交通消息先。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的，非常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风力楼的，亦都影响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挤塞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的桥底，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再重复一次，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的，非常挤塞，龙尾是龙翔道近住风力楼的，影响到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的桥底的，大家要特别留意啦。 啊，咁鬼似嗰啲咧 ，Facebook 睇嗰啲 video 咁样，睇到最精彩嗰度咧，突然间弹啲广告出嚟，啊，集住晒我。嗱，你话80蚊买一球咁样嘅雪糕，吓、啊，我话俾你听啦，80蚊啊，你去街市买翻斤猪肉啦。哎呀，成个礼拜冇活猪供应啦，今日咧又有超过3000只活猪咧就应市啊。不过我又唔知佢条数点计嘅吓，佢、就话咧每担嗰啲咁样嘅成本价咧就高咗一倍，所以咧个猪肉档咧都应该咧卖个价钱咧系啊贵一半至一倍啦。喂，你猪肉档有你赚嘅，同埋灯油火蜡噶嘛，仲有伙计人工，有咩理由个来货价贵一倍，你又卖贵一倍啊？你系咪想补翻啊？上个礼拜你冇猪肉买啊，嗰条数啊，啊离晒谱嘅。不过咧，我就决定今日咧就去体察下民情。除咗买啲猪肉翻去俾阿老公食之外咧，我就会咧去买盒叉鸡饭俾阿豪仔做晏昼。因为以前咧叉鸡饭咧一半叉烧一半鸡噶嘛，而家唔同啦。而家嗰啲猪肉贵咁多，会唔会系2/3系鸡，就1/3系叉烧咧？咁总之，我觉得咧。12生肖咧就逐样嚟搞我哋嘅，嗱啲猪又搞我哋啦，吓一阵间冇猪食啦，啊而家有老鼠嚟搞我哋，吓嗰啲老鼠仲得意啊，好似种病咁嘅，原来老鼠系分老鼠同埋大鼠嘅，系、啊、以前我哋大鼠就即系话，哇今日系大鼠啊，好热啊，系要煲冬瓜咁嘅啫嘛，而家啲大鼠啊变咗就系啲好大嘅老鼠、啊，咁其实系品种唔同噶嘛，吓、啊、所以咧。大家其实系好惊老鼠嘅咧，曾志豪你惊唔惊老鼠噶？ 惊。 咁点解我成日都见你摸住嗰只老鼠嘅？ 嗰只叫滑鼠，鞋嗰啲老鼠我就惊噶啦。 唉，其实老鼠有咩好惊啊？只要你试过饥荒，哇捉到只老鼠都系上品嘅话咧，咁你就唔会担心老鼠噶啦。 你唔明唔明白啊？ 咁你可唔可以解到六二零出嚟啊？ 六二零，即系六啊？边个啊？ 我哋再留翻俾佢自己开股啦吓。 风头火势有，哇！霹雳金刚不坏之身啊，长用长有嘅邓兆坚。 你见我同以前真系咁上下身形，所以就霹雳不坏之身啫。我解翻俾你听啦，六二零你都唔识，你真系好打有限。六二零， 六二零， 咪即系洛奕零咯。 啊！ 我哋唔系佢员工啊。 喂，我哋咧都有咁讲噶。喂，譬如你叫嗰个P A 啊，你揾到洛小姐未啊？咁啊，咩洛小姐？洛 booking 啊！ 风头火势嗱，咁啱咧，我就过咗澳门啦，即系寻日，咁又见到翻啲旧朋友，咁有啲即系已经都六十几岁噶啦，即系好都好新，之后真系好健康，带住啲孙女出嚟，咁佢讲咗好多嘢俾我哋听，咁啊问我究竟你以前睇电视睇过啦，人生有几多十年？以前我真系唔系好知道有几多十年，而家谂下谂下，原来十年咧其实好快过嘅，咁其实每个人你过咗十年，究竟你知唔知自己做紧啲乜嘢咧？嗱，问翻你啊，通常。细细个一岁至十岁会谂啲咩？完全唔谂嘢嘅，谂下点样翻学啊，有咩嘢玩啊，同学有啲乜嘢我冇噶，翻到去啊诈娇咁样样啊，呢啲通常系细路仔谂嘅嘢啦。哦，咁过翻啦，十零到二十岁系点咧？嗱，好多人嘅谂法咧就系点咧？嗰阵时唔心智未开噶，就谂下啊翻学啦，隔篱有冇啲靓男仔靓女仔啦啊同学。或者中嗰时又要成日做功课，可唔可以偷鸡做少啲啊？咁样又惊翻到个成绩唔好，翻屋企又俾阿妈阿爸闹啦咁样。但系从来唔会谂下系点嘅，因为点解？少年不知愁滋味啊嘛，所以咧永远都系玩运动啊，或者读书嗱，呢啲系好正常嘅嘢。我以前都系咁嘅，不过可以提你一点，同学其实系一种好紧要嘅嘢嚟嘅，尤其是爹哋妈咪而家你要记住啊，一个学生佢群到一个班好同学嘅话咧，佢啲成绩自然突飞猛进。但如果群下啲成日出去玩嘅咧，佢仍然就会去咗玩噶啦。咁咧，你预咗佢都突然之间会啲成绩得好犀利。尤其是六年班上中一，我都记得我系跌到成一百零咁远嘅。好啦，咁就讲翻啦。二十岁到三十岁，嗱，而家好多年青人都系咁噶啦。我哋以前唔系嘅，二十岁到三十岁咧，有好多咧系已经开始出嚟打工啊，或者出嚟做嘢。咁就通常咧有个好怪现象就系话，当你出身系一啲比较唔系太好嘅家庭嗰阵时咧，你会即系比较有嗰个好强力嘅。增胜心同埋呢个上进心啲嘅，做嘢咧会勤力啲，但系咧亦都同时会产生一啲，唉，我升极啊，咪得去某一个位，我做极啊，咪最多可以中埋高埋层楼过世，唔会有太大嘅抱负嘅。咁但系另外嚟讲，调转有啲，譬如出身家境好啲咧，又唔系咁好嘅，因为成长期咧啲父母庇荫住佢咧，咩都同安排晒啊，呢啲唔好避免唔好接触咧，变咗就算你就读完书翻嚟都好咧。你未挫敗過，未跌過，變咗出嚟咧，係好容易咧，俾人呃啊，俾人氹啊。總之，同埋一跌咗之後咧，你係好難要 pick up 翻嗰個意志去做嘢嘅。因為點解？你長期油手爛曬咁，所以好多時嗰啲人都話：，你含住金鎖匙出世。我成日永遠都答佢呢句嘅。如果含住個條鎖匙出世嘅話，我一早已經啃死咗噶啦。咁講翻啦，三十歲到四十歲嘅人，呢啲咧正常嚟講咧，都已經俾父母咧逼緊你結婚啊。或者生細路仔啊，其實佢哋咁中唔中意細路仔咧？唔係，因為原來咧，我哋中國人有個好得意嘅傳統，就係當個男仔佢即係成家立室之後有咗小朋友咧，佢個人開始有責任感啦。因為點解？你要孭起頭家啦嘛，孭頭家，咁你變咗你一定要勤力啊，做好多。你平時啲唔好嘅嗜好會戒咗好多。又正如我哋有陣時而家中意去玩啊，去飲酒啊，同啲朋友啊翻酒店咁樣，而家會少咗，越嚟越少。點解咧？有咗家庭嘅負擔啦，亦都有咗一位太太後面嗰度長期咁樣責份地啊，要做啲乜嘢啊咁樣，你要俾心機啊，啲仔女開始大啦，你要點點點樣？咁呢樣嘢咧，而家咧就好啲，因為點解咧？而家嘅爹哋媽咪咧，多數都係供一份婆一份，咁變咗咧，大家互相去幫補大家嘅短處，或者今日我唔得閒啊，睇住細路啊咁樣，比較好咗少少，但係咧。始终咧都系点讲啊，都系比较辛苦咯。如果你问我嘅话，咁好啦， 好多时咧喺结婚前咧，好多人都讲一句噶啦，哇，娶老婆。梗系嗰度靓噶啦，睇而家啲报纸报道又系话，永远你一拍拖就话，呢、這个唔够嗰个靓，嗰、那个唔够靓。咁但系其实咧，原来讲真，当你结咗婚时候，你会发觉娶老婆咧唔需要靓嘅，最紧要贤良淑德。点解？睇住头家噶嘛。我哋啲朋友出嚟啊，个老婆唔靓嗰啲，只要佢系做，俾我哋觉得佢系做得嘢嘅话咧，我哋系俾只手指供佢嘅。反为靓嗰啲，只识买衫啲，我哋唔中意嘅。咁调转头嚟讲，女仔好得意喎，一倾开偈就倾，啊，你个男朋友几高啊？其实高。同矮有咩分別呢？我完全都唔係好明白。高啲唔通易揾啲咩？喺條街度可能係咁啦，因為我始終唔係女性，係嘛？咁啊，到你四十歲後又點咧？四十歲後咧，我發覺咧好多人開始啦，你啊變咗做工又做到去某一個樽頸位啊，停咗喺度啊，唔喐啊咁樣，你覺得好似冇乜再上進嘅空間啊咁樣，個人咧又開始變喎，開始唔會同人有啲咩嗌霎啊，講嘢要小心咗啦。點解咧？發覺有好多嘢應該講嘅講，唔應該講嘅就唔講，係嘛？自己想做啲咩？尽量都做啦，因为点解？我成日觉得咧，侧边讲咗嘅嘢咧，会影响到人啊，或者人哋讲嘅嘢会影响到我咁样，咁变咗好容易咧就沉默寡言咗啦，变咗朋友又开始少咗咯噃。咁啊，当然有啲好似做我哋呢行嘅，咁有啲好得意噶。佢发觉呢期我冇新闻喎，咁点啊？佢会特登制造一啲新闻出嚟，等点解啊？因为等你哋仲记得啊，我仲喺度存在，我仲喺呢个空间度浮游紧啊，有工作咧，惊搵我嚟做咯噃，咁样。咁但系咧。呢啲人要由自己咧有个人物广泛咧比较好啲啦，咁所以咧到五十岁啦，我讲翻五十岁咧更加犀利啦，即系我呢个年纪，好多时咧都比较睇化咗，唔再去争执一啲或者唔再去争要一啲以前想要嘅嘢，譬如话跑车啊，靓女仔啊，呢个细佬仲争紧嗰啲啦，好好笑嘅嘢，变咗点啊？个人心境平和咗，咁睇嘢又化咗少少，咁咧压力自然就冇咁大啦，咁样，但系。好多人就会话：，你系咁样先要做到啲，咁唔系噶。每一个人咧喺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位咧，都有自己唔同嘅压力，同埋唔同嘅问题发生，系你未必知道，而系佢又唔想讲俾你听嘅。咁好啦，咁到咗已经五十岁，即系叫做一半嘅一百嘅时候咧，基本上咧你都已经睇过好多嘢，经历过好多嘢，亦都跌过好多嘢，咁咧亦都见过好多人物噶咯。咁见惯咗之后咧。咩都已经有好大惊小怪都吓你唔到噶啦，咁啊所谓得失成败你都唔会带佢睇噶啦，咁啊正所谓咧睇到人哋好使钱挥霍，你会笑话啊，唉，如果佢再咁耐嘅咧都系冇用噶啦，但你唔会去话佢嘅，点解？人有人嘅路要行噶嘛，佢唔跌过点知错咧？好啦，咁到六十岁啦，六十岁咧我未到，咁啊虽然咧，但系六十岁嘅人仲得意喎。如果你做到好高级嘅性咧，佢完全唔会计较自己系 CEO 啊。定系做一个普通 manager 啊咁样，点解咧？因为大家都会退休啦嘛，你系做官又退休，你做几高又退休，我又退休，大家退完休之后，大家都系饮下茶，做啲简单嘢噶啦。好啦，如果做生意咧，仲得意啊！我好多朋友就话：，呢啲生意如果赚得多就就做，即系而家唔系，到咗呢个年纪，赚得多系冇所谓啦，赚得少冇所谓啦，赚得多咁使，赚得少又咁使，或者俾啲细路仔使，或者个仔又佢要结婚又要使，咁啊，所以变咗咧，佢哋好多时就会系自己揾自己舒服嘅生活去做，因为始终到呢个年纪最紧要咧就系呢个健康，因为点解咧？健康呢样嘢好难讲噶，尤其是当你年纪去到呢个年纪嘅时候，你会发觉好多朋友会不经意咁样咧开始慢慢离开啦，咁啊见面嘅时间亦都会少咗，点解？因为个个有个人忙，个人都一成啦嘛，但系耐不耐翻嚟聚下旧咧系一件好事嚟嘅。好啦，咁最后咧讲到70岁都差唔多啦，七八八十九十都系一样啦。正所谓人到70古来稀，乜都睇晒，乜都见过晒，咁淡薄晒咁嘅嘢，点解？到时咧，我话俾你听，但系好得意喎。到呢年纪嘅人咧，特别小朋友噶，点解？因为返老还童啊嘛，因为我讲乜嘢做乜嘢都根本唔需要负责任一制噶啦。最好咧就系日日都喺度哈哈哈哈笑，有人笑，或者自己开心喺度笑，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总之咧，乜嘢都系笑下就过咗一日。咁所以我都系讲声，大家做咩都好。唔好去咁尽，凡系咩事都好，中庸之道系最好嘅。你谂下系咪？ 几个十年，愿望系做个预算。 梦幻系自我去编，无谓去揾个道理把你欺骗。 嗱，曾志豪，头先阿邵尊咧讲嘅嘢时候令我谂起一件事。 咩？ 我谂咧，你我俾你估，一阵间睇你估唔估做乜嘢？可能邓兆尊唔记得咗。 我都话好忙嘅咯，呢个听众系你讲啊。 咁咧就邓兆尊头先话咩嘛？二卅岁嘅时候咧，就会俾啲家长逼佢啊，咩样？当时邓兆尊咧做节目嘅时候咧，佢系俾佢妈妈逼做咗一样嘢。 系啊，系喺二三十岁嘅时候。 就系同我一起做节目嘅时候 就逼咗一样嘢。 系啊，究竟系咩？你估唔估到啊？ 估唔到，我哋可以数五秒，一五秒之后新闻，新闻之后你话俾我听啦。 好， 好啦，邓兆尊被人逼乜嘢呢？ 上星期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要求美国企业必须得到许可，先至可以向华为等企业出售零部件同转让技术。各国系一份声明表示，做法系遵守有关措施，公司正审视有关影响，华为就未有回应。分析认为，谷歌的限制措施对中国市场的影响轻微，但欧洲是华为第二大市场，华为不少手机服务都由谷歌授权，新措施可能重创华为的欧洲业务。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带正向南移动，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中午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24点，跌121点，总成交金额47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01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7.8，跌8蚊；中国平安85.25，跌0.7；中国铁塔1.81，跌7仙；盈富基金28.5，跌0.5；美团点评61.6，跌2.5；南方 AM 十13.78，跌0.2；建设银行6.28，跌1仙。港交所240.6，跌4蚊；工商银行5.52，冇起跌；融创中国32.85，跌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95，瑞士法郎7.762，澳元5.427，加元5.842，新西兰元5.131，欧元8.7583。每百日元对港元7.1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93。日经平均指数报21307点，升57点。港金现价报1196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88美元，卖出1276.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啦，第五六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嘅，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散紧啦，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车龙排到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咁重复一次位置啦。观塘道方向油塘启业村对开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嘅，排到龙翔道近住观景台。而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入面咧，慢线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排到碧桃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都有车龙嘅，排到去新田围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城西道方向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另外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在九龙方面，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方向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繁忙。在新界西贡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福民路回旋处一大车多。马鞍山的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企岭下老围一段慢车。 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澳落斜去西贡、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阿一，做了一个半月师兄祠堂。 祠堂中的李三位，宾仔阿一教个智慧。 最开心的就是逢星期四玩我爱巴塞隆拿的时候啦。一班听众在个 page 那里一起估歌仔，估啱又好，估错都好啦，大家都是咁开心的。如果你都想参与，记得 search 我哋CHING 中文字祠堂，到时在个 page 度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斌仔、阿一、凌子维、师兄祠堂。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咋。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罗启新，今日嘅嗰个节目主持人，我恐防佢会令你失控，因为佢系冧尽天下嘅妇女噶噃。 喂，关我咩事啊？我男人嚟噶、啊。 我系惊小芝麻都把持唔住、啊。 嘿。 你有所不知啦，我晨早已经识咗小芝麻噶啦。 你识定系识？ 哎呀，我唔会同我女啊小芝争嘅。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邓兆尊、罗启新。 今日边个想嚟报天气啊？上个礼拜啊，系有得争噶报天气呢件事吓、啊。今日呢个荣任， 我先 ，系好嚟。 今日气温30度，湿度78度，系咪啊？ 唔系今日，系而家。 系而家系。 继续， 仲有嘢讲啦。今日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啦。中午前后咧，骤雨过咗咧，逐渐咧有狂风同埋雷暴啊，所以记得大遮啦。吹到会吹呢个和暖嘅西南风，同埋咧渐转呢个西偏北风嘅。 系冇错，佢主要系争咁嗰两副眼镜嘅啫。 冇错啦， 系啦，都 OK 嘅。但系你放心啦，吉神都不遑多让，你睇佢双目都聚焦紧 啦， 而家 系啊。咁啊，展望下半段，明日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嘅，气温稍微咧下降啊，随后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是有阳光的，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二，属于低嘅。 嗱，你想象唔到嘅，我哋呢个组合当读天气嘅时候，最大嘅困扰并唔系佢哋嘅演说技巧，而系佢哋嘅视察能力。喂，哇，开始睇唔到，蒙蒙地 啊， 真系。 喂，仲有一样嘢咧， 喂，头先你要开股翻嘅，你话邵尊嗰个咩俾佢阿妈逼？ 有一样嘢啊，邵尊咧，佢系。咁耐以嚟都一樣嘅，佢翻到嚟做節目咧，就算講啲好勁嘅咧，佢都係用一種好淡淡然咁樣話俾你聽發生嘅咩事。但我哋唔係噶嘛，我哋嗰啲咧就小小事一攔，哇！你知唔知頭先咧 ，rush rush 咁，佢就咁樣。 我哋小事就要化大嘅， 佢係大事化小噶嘛。 係咁佢終於戴翻眼鏡喎。 而家鄧兆尊都唔記得佢俾阿媽逼乜嘢，即係你好多嘢都阿媽逼你㗎嘛。 又唔好話逼，管制啫。 唔係你知唔知頭先由於係你問呢個問題咧，我即刻向曬嗰啲方向諗啊。佢問得逼嘅應該唔係逼麗珠就係、是、逼。係咯，但我諗又唔係啦。 你估唔估到佢阿媽會逼佢做啲咩咧？ 逼佢带钱翻公司请同事食嘢，打好关系。 嗰、那个唔使逼嘅， 哦又唔使嘅。 佢 逼佢，我真系谂唔到，我都唔咁熟佢阿妈。 系啦， 咁啊，当年咧有一日咧就做节目，佢就淡淡然咁， 神秘又美丽。 唉，上个礼拜系俾阿妈逼咗去割双眼皮。 哦，唔系逼。 系呃咗， 哎呀， 系一碗一碗牛肉粉， 割双眼皮嘅意思系你而家， 系啊，嗰阵时系点咧？ 本来单眼皮嘅， 都系双眼皮， 双眼皮， 但系唔够深， 割完之后都系变双眼皮，真系俾人呃喎。 好在我醒目，因为我妈出去食碗牛腩面啦， 落迷药啊， 唔系，点解行去途中咧，佢就见到架商业大，哎，行上去睇睇啦咁样，一上到去。就坐低咗啦，跟住咧佢就话：嗱，我带你嚟咧系做呢样嘢嘅，太阳眼镜同你攞埋噶啦。咁我话吓咁样啊，会唔会俾啲心理准备我好啲？唔使噶啦，好快噶啦，十五分钟帮你搞掂噶啦，明吓咁快？跟住好啦，就攞条笔喺呢个眼度画啦，画画睇画到好高，哇！咁割落去一出嚟好大条双眼皮，跟住佢唔使惊嘅，就烧咗肿就冇噶啦。咁样我抠佢出咗去之后咧。我同医生讲，俾啲火灾我捽翻佢，喺翻条原装双眼皮嗰度再画翻落去。我呢度喺呢度得噶啦，总之你有个伤口去肿出就得噶啦。 吓，你为咗咁样，其实你系原地造假喎，等于 即系佢系想你有三眼皮， 唔系 三眼小子 嗰啲咧叫连线啊。 连线、 哦、即系开三个位咧，就扎条线入边咧，你就戚咗上去就好。 唔系啊，个问题你本身有双眼皮，点解仲要再割多条眼皮？ 要劲啲系嘛？ 佢个年代可能兴劲啲啩。 哦，佢唔系嫌佢冇三眼皮，佢嫌佢条双眼皮唔够， 因为 够开啊。 你瞓醒咧，可能 够开啊， 冇咗啊嘛。 哦，即系时有时冇。 系啦，嗰类嘢。 喂，咁但系有冇问过点解佢想你做嗰样嘢？即系我 佢系从来唔会问你点解。 靓啲。 你 通常有啲人咁講噶嘛， 因為嗰陣時會覺得係咪你媽媽想你入娛樂圈啊，所以要你整同你整 一定係噶啦，雙眼皮應該係相對靚啲嘅個感覺。 咁但係之後出翻嚟燒咗腫之後，佢就覺得成功咗噶啦嘛，係咪？ 哦， 咁啊，而家都冇乜特別。 咁佢又冇話點樣望下望啊？點解雙眼皮容易？ 而家興單眼皮都唔知點變翻做單眼皮，話俾你。 你咪聯翻佢咯。 唉，真 係你咁聯咯，你咁聯就得。 其實我覺得冇所謂啦。 哇，你 啊好嘢喎，不過入到一球喎。 我本来唔明嘅，不过你咁明就得噶啦。 但外边啲人唔明嘅，系啊，真系。喂，嗱，今日咧，有个同啲娱乐拍剧嗰啲新闻都有关嘅，啱晒啊，邓兆尊嘅真系。嗱，佢即系呢个咧，嗰个规则咧，因为我同阿 Cousin 咧，真系冇拍过嗰啲电视剧，我哋唔知道究竟有冇呢啲讲究嘅。 系 咩嚟嘅咧？就话说有一个叫做何君尧事件喺大陆拍剧里边发生咗。 系 系啦，即系会唔会即刻明咧？ 系咩事件咧？ 何君尧。 哦即是同一时间将两个不同信仰的摆设摆在间屋度啊？ 唔系，何君尧电话事件是一套 睇错， 系、哦、一套剧集里面发生咗。嗱，何君尧电话事件系做咩咧？佢、就公开咗自己嘅手提电话出嚟，喺口供纸度，跟住就俾人打咗好多个提醒佢食嘢嘅电话啦。咁啊，当然嗰件事就过咗啦。好啦，咁但系喺拍剧上面，点解会发生电话事件咧？嗱，呢个应该你真系可以补充一下。佢话说有一个咧，真系良好市民、普通市民嚟嘅啫。咁咧，佢话有一日咧，佢就开始发现佢个电话咧不停俾人打，全部打嚟之后咧，都系嗌一个名咧，佢完全唔识嘅。譬如佢原本叫陈大文，啲人个个打嚟都话：喂，你小明喺边啊？咁样，佢已经开始好拗头喎。喂，咩事啊？个电话我拥有咗咁多年，从来冇试过受到呢啲骚扰电话，仲要唔系一个，系有十个、一百个，好多人每日咧都系打嚟，仲要系个个人都系揾阿李小明嘅。于是乎咧，佢就心知不妙啦。佢话。我电话究竟发生咩事咧？好啦，咁同嗰套剧有咩关系咧？ 系咯， 同套剧有咩关系？ 系咪嗰个剧里边佢真系噏咗个电话号码出嚟啊？ 冇错，原来佢话咧嗰套系大陆嘅网剧嚟，佢话咧叫做咩《天网行动》。佢话咧有一个大反派，就其中有一幕咧就当佢瞓喺医院嘅时候咧，阿 Sir 同佢落口供，你电话号码系乜嘢咁样？佢噏咗个 number 出嚟。嗱，我又唔知道究竟规矩上咧系应该噏真，即系所谓系现实存在嘅 number， 定系应该求其作一个嘅？佢系真系噏咗个 number 出嚟，点知你个 number 咧就系头先嗰个良好市民嘅电话嚟嘅，一模一样嘅。然后咧，啲人就我又唔明点解咁得闲嘅， 得闲打去。 系啦，佢哋可能中意睇呢套剧就话，哦，个反派个电话咁似真实都有，不如成日打去咯。 系咯，其实去到呢啲位咧，究竟啲电视台系俾个咩？嗱，你知如果你讲个咩一二三三三九六四嘅，系咯， 太假嘅， 太假嘅就成套。 通常咧就睇你个电话会唔会真系打啦。 系， 如果真系会打嘅咧。唔打嗰啲一定系假电话啦，即系会打嘅咧，通常就系嗰个助理编导个电话嚟嘅。 咁、哦、但系都咁咪即系都系一个真实嘅电话， 系啊系咯。即系当你去到现场嘅时候，你要手机嚟做嗰个道具噶嘛。通常个助理编导就会攞咗佢嗰张 SIM 卡出嚟啦，呢、這个一插落去咧就会响噶啦。 即系佢出卖咗自己嗰张噶啦，牺牲咗噶啦。 而家我啲助理编导小心啦，即系有呢个情形发生，你尽量都有两张卡好啲。 系系咪？因为咧，譬如你咪好多咧，如果你无论电视或者电影咧，可能你有啲咩绑票啊，或者唔知咩咧，佢咪会挤得个电话号码咧。佢总要有呢个剧情要交代噶嘛。 到时打呢个电话就可以揾到我噶啦。 而家咧就有网页咧去查嗰啲资讯啦。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咧就系讲紧好多年前咧，佢有一间公司嘅。 系。 咁点知嗰阵时咧就兴起一个化妆品牌咧。咁啊，即系新整出嚟。其实那个化妆品牌咧，除咗系嗰几个英文字之外咧，喺后边有个加号嘅。 好加号。 系啊，即系譬如佢叫 A B C 加咁。咁但系咧。佢一读出嚟咧，佢就永远就系、是，我哋用呢只 A B C 嘅乜乜乜咁样。 吓， 嗰阵时咧就未有网嘅，个个就打电话咧，嗰啲即系打电话查电话号码咁，以前好中意。 吓吓吓， 个个就打唔该 A B C 几号电话咁。结果咧，佢嗰间公司咧一人公司嚟，一日到黑咧就几廿个啲电话咧打嚟咧。 哦，即系又 系争咗个嗰、那个、那个 就系、是、 嗰、那个加号啦， 同咗名嘅咁样搞到。哦，咁原来好得意啊！佢话咧，嗰、那个剧组咧，佢出嚟你知唔知要赔钱喎？而家因为咧，佢话嗰个人咧做生意个电话，佢话喂。嗱，仲要大陸喎，佢話一個電話號碼咧涉及幾多嘢咧？佢話第一，佢本身做生意啦，咁我哋香港人可能都已經會受影響噶啦。佢話唔通我換咗佢咩？我換咗佢啲生意斷咗喎。第二，佢哋乜嘢都手機綁定噶嘛，佢哋淘寶又手機綁定，個微信又手機綁定。佢話喂，我換電話唔同你哋換電話喎，你換電話冇所謂喎，你照攞到錢諸如此類。佢話喂，佢如果換咗個電話。佢所有銀行手續又要再搞一次喎，但如果佢唔換嘅話咧，咁點算咧？唔通佢真係逐次去銀行度攞錢咧？即係佢刪咗個電話又唔得噶喎。於是乎咧，佢而家咧勁啊！佢告呢個劇組啦，佢一次過咧告曬全家嘅喎。佢告咧就係嗰個播放嘅平台啦，嗰個網絡嘅平台啦，電視劇嘅發行方啦，編劇都中招。佢话你改 都系告开人嗰啲嚟 嘅。系啊，各位，你写剧本，你写咩 number， 你仲要写咗我 number 出嚟。咁、跟住咧，但原来真系咧可能会告得入咧。原来佢话电视台咧有个规矩嘅，佢话系我哋今次做留咗个规矩，凡系一啲咧呢啲叫电话号码嗰啲嘢咧，佢话原来佢哋系会自己咧真系买断一个 number 噶。即系可能你应该使少少钱咧，你去电信商度咧，你出一个 number 咧，最多用埋呢铺又唔用噶啦。 咁系长期用都得。 系、啦，或者你长期用都得，即系总之你唔怕系影射咗市面上任何一个咧、现存嘅电话号码。 即系等于狂潮以前佢哋真系就注册咗间叫富饶酒店噶嘛。 系啦系啦。 哦，咁巴闭噶。 系啊，嗰阵时好劲噶。 系因为嗰间酒店喺剧里边系会有啲坏事发生，我冇睇狂潮啊。 成套剧成版系啦，即系阿石坚啊，咁样佢就系嗰个酒店老板啊嘛。 系 咁后屘好多嘢噶，唔知加变咧，阿汪明荃就走去整本杂志噶嘛。咁嗰本杂志咧，后屘真系有本咁嘅杂志。 电视精嚟噶， 哦 系。佢无论系狂潮定系而家新潮，佢都中意睇噶。 嗯， 外回交都中意睇噶。 我冇睇啊， 系咩？阿田又话你两个如果喺度嘅话，我哋喺电视剧嗰方面可以话上中下都冇得噶。 而家冇啦，我已经断咗啦。 都要睇嘅，都要睇嘅。同埋我仲补充一样， 睇港台电视三十一啦， 梗系要啦，追踪埋啊嘛。同埋知咩？嗰个电话号码咧，我哋都试过中一次招嘅。嗰阵时咧。我未过嚟二台啊，一台咧，咁咧佢嗰阵时做一个嗰啲叫做呼吁人哋打嚟咧，好似系我唔记得系咪寻亲定乜嘢咧，好搞笑喎，因为嗰个电话咧就唔系直接打1872嗰啲电话嚟噶，系咧另外有一个嘅手提号码咧，我哋落咗楼下咧，唔知边度我哋嗰啲电信部门咧出咗个手提电话，我哋就话你可以打呢个电话咧，我哋可能就有第二个人就听咧，就记低佢啲资料嘅，试过一次咁大把，跟住有人投诉。嗰人打嚟投诉，跟住我投诉啲咩？个 number 我哋自己个，佢话你啊，你头先你呼吁个电话，即系譬如1872388咁先算啦、你知唔知同我个 number 争一个字啊？ 啲人一打错就， 啲人而家打咗1872377过嚟就骚扰到我咁样，跟住我心谂阿叔，咁人哋听错 number 关我咩事先得噶？佢哋咁都有得投诉噶，佢话你哋嘅电话号码同我个电话号码好似，所以要投诉。但如果咁计嘅话，呢个世界上所有号码。都可以差一个字嘅啫，大佬、 不过你有冇发现一样嘢咧？今时今日啦、打去你个手提电话嗰啲咧，打错嘅人咧，系、我谂少过以前咧90倍啊！ 因为而家系好少人会打手提电话。 唔系啊，而家咧系唔会揿 number 打电话噶， 系入定先啊， 系冚唪唥都系入定先打就打俾个人，所以咧基本上以前成日都喂，喂边个咁样，跟住然之后。打错 啊！唔系啊，而家都有噶， 而家都有噶， 而家都系啲官员打俾你嘅啫嘛。 系咩？ 其实我哋都比较谦虚啊，啲官员打俾我哋，唔通我又话俾你听，我又要入百几二百万俾佢，先可以赎翻个出入境自由咩？喂，啲电话号码真系要小心啲啊！ 曾经在我眼前，

呢個咧就係都市傳聞嚟嘅，咁啊即係通常啲人咧打啲推銷電話俾你咧，咁你話唔需要啦，咁樣佢都係咁樣碎你噶嘛。咁已經咧一早有人講咧就話咧，因為咧嗰啲啊打俾你嘅人咧係按秒收費嘅，即係譬如如果佢成功咁同你傾到咧五秒。咁、那、嗰個 call 咧就可能值某一個價錢， 即係佢打嚟就係話：先生你好，我哋係咁已經開始計時有錢賺啦。 係啊，如果你譬如話你可以同佢傾到一分鐘嘅咁樣，有陣時未必成功噶嘛。咁冇理由你嗰啲 product 唔好，我 sell 唔到，我冇錢噶嘛，係咪先？ 哦，咁樣 啊。咁但係如果你逐个打嘅，你个个电话都好快收线。 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其实佢每次打嚟咧，都系玩紧残六一丁嘅啫。 系啦， 即系佢越留嘅时间长，佢越多到钱喎，真系。 咁可能有好多听众话，呢样嘢我都听过啦。 哦，我唔知啊。 但系最近咧，我听到一样嘢啦，嗱，真系唔知系真系。 OK。 但我有可能相信系。 系点咧？ 就系咧，有一次咧，个朋友话咧，通常有人打电话嚟咧，嗰个人就。好快收佢钱，咁然之后咧，佢就话个朋友：，喂，你咁样对人哋都系做嘢啫，你咁冇礼貌啊！佢话你唔知噶啦，佢哋啲电脑系统咧，就系如果我可以同佢讲好耐嘅， 系 即系话我系一啲咧 target customer 目标顾客， 好嘅客人， 好，因为你肯倾， 系啦，你肯倾，你有得倾，系啦，咁或者你真系有嗰个借钱需要， 系 咁咧，你咧就会被摆去某一个好客户。 哦， 咁咧可能你会收到佢嘅电话多啲， 系 之余， 系 因为你啲电话咧系会卖出去噶嘛， 系转手又再卖过啦。 呢啲系属于好客户，咁咧系有人买嘅机会咧系高啲嘅， 系 咁即系话如果你每次都有礼貌同佢讲好耐嘅话咧，吓咁你预咗多啲人打俾你啦。 咁即系话如果我劈头就同佢吓祝福佢全家嘅话咧。就可以唔使有后顾之忧啦。 全家咧，就可能个时间太耐。跟住你好简单啫，即系好似我 唔系。如果我祝福全家嘅，佢会唔会咧都会因为我时间长当咗系好客噶？喂，佢一次我祝我全家， 咁你咪整蛊到自己咧？乜你 成分钟我咪系咯，咪出事 啫。即系我哋可以咧，就系好似我哋啲教友咁样， 系 三个字啫。 系 佢一打嚟祝福你咁就算咯，你唔使去全家嘅。 唔系，但我想话头先你第一个都市传言咧，因为我都系第一次听咧，我就即刻知道咗有好多我哋以为可以整蛊翻人嗰啲方法咧，咪即系冇效咯。譬如有啲人咧好中意话咧，佢问我借钱啊，我问翻佢啊，我有几亿啊，你借唔借啊？咁啊，哈哈，即系其实原来系冇效嗰啲招，因为你讲咗嗰几句咧。佢又多咗少少幾秒 嘅咯。以前有啲仲得意啊，打嚟話咧，喂阿 Kelvin 介紹我咧，就咩，我話冇可能。佢話唔係，真係 Kelvin。我 Kelvin 點會唔知道我做保險啊？ 但係個 Kelvin 係 kind 嘅， 係假嘅，大家鬥假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认为，中央冇指示特区政府点样处理逃犯条例修订。佢认为中联办嘅立场系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但绝对冇草案唔能够再修改嘅谂法。最重要系纳入正轨，按立法会规程讨论。谭慧珠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美国和中国已经签署引渡协议，曾经合作遣返犯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要怪责香港和中国合作，也都想不到法律或政治上的合理理由而因此责罚香港。他又以澳门为例，表示澳门通过国家安全法之后，美国没有取消对澳门的特惠措施，希望美国不要因为政治问题对香港和中国施压。荃湾逃房和上水逃房恢复屠宰服务，新鲜猪肉今日应市。猪肉行总商会理事长许慧坚说，活猪拍卖价上升一倍，导致新鲜猪肉价格上升。预料今个星期四至五，新鲜猪肉的价格会回复至正常水平。许慧坚又说，由于个几星期没有活猪供港，内地需时重新组织足够数量的活猪供港，加上一系列海关和检疫程序，相信活猪拍卖价会到今个星期四至五才回落，到时新鲜猪肉的价格亦都会回复至正常水平。在台北，执政三周年的蔡英文总统召开记者会，强调政府不炒短线，要做长远规划，重要政策要三年才会开花结果， 呢三年嚟，佢经常承受压力，第四年就系收获嘅开始。蔡英文话：为咗年金改革，佢忍受咗三年谩骂，但换嚟年金三十年唔会破产。当初好多人闹嘅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但而家好多人收割成果，基础建设陆续完成，亦都创造可观嘅内需，支撑台湾经济成长。特别系中美贸易战下，内需会支撑台湾稳定成长。蔡英文又话：唱衰台湾嘅人唔会得逞。他付出的政治代价确实很大，但若果只是做炒短线，台湾只会越来越衰弱。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谷歌已经停止与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的部分业务往来，包括硬件、软件和技术转移。除了开放原始码的软件和相关产品，华为在中国境外的智能手机即时无法更新谷歌的 Android 系统。新一代华为智能手机将无法使用 Google Play、Gmail 和 YouTube 等的应用程式。美国商务部上星期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要求美国企业必须得到许可，才可以向华为等企业出售零部件和转让技术。谷歌在一份声明说，做法是遵守有关措施，公司正审视有关影响，华为就未有回应。分析认为，谷歌的限制措施对华为的中国市场影响轻微，但欧洲是华为的第二大市场，华为不少手机服务都由谷歌授权，新措施可能重创华为的欧洲业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中午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气温稍微下降，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83点，跌162点，总成交金额54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10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6.2跌9.6，中国平安85.25跌0.7，中国铁塔1.79跌9仙，盈富基金28.05跌0.5，美团点评61.45跌4毫，南方 AM10 13.78跌0.2，建设银行6.27跌2仙，港交所240.8跌3.8，工商银行5.52冇起跌，融创中国33.05跌1.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10.23，瑞士法郎1.012，澳元0.692，加元1.343，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6.909，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25点，升75点。港金现价报11,95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7.08美元。卖出1,277.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就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仲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果栏。咁另外马鞍山嘅西沙路啦，去西贡方向啊，近住企岭下路围一段咧都系车多。咁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带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观塘道骏业里旺角啦，同埋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罗启新，今日嘅嗰个节目主持人，我恐防佢会令你失控，因为佢系冧尽天下嘅妇女噶噃。 喂，关我咩事啊？我男人嚟嘅， 我系惊小芝麻都把持唔住。 嘿，你有所不知啦，我晨早已经识咗小芝麻噶啦。 你识定系识？ 哎呀，我唔会同我女啊小芝争嘅。 今日风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邓兆尊、罗启新。 好啦，而家由视力相对比较正常嘅曾志豪报天气先。而家31度，气温就相对湿度77%啦。咁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嘅吓。你听紧咧就系风骚快活人啦。阿田放假咧，阿祖咧就继续抱恙嘅。所以我哋今日嘅组合咧，有曾志豪之外咧，仲有罗启新同埋邓兆尊嘅吓。 系啊，你嘅视力好咩？你几多？ 佢好，因为佢电视大啲啊嘛。 哦、 可能是我望住个电视机比你哋而家望住大啲咯，视力咪好咯。 因为你同我哋唔同嘛，你系近视嘛， 系咯， 我哋系老花嘛。 诶，其实差唔多噶啦。 唔系啊，你 近视同老花可以中和噶喎。 系 系咩？啊，好似系啊，有咗老花冇近视噶， 唔 系有咗近视冇老花。 你系错啦， 系 有咗近视，跟住如果你老花咧， 就会冇咗近视。 唔系冇咗，因为你近视嗰阵几百度 嘅 吓，咁、但系咧你就会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戴住近视眼镜的时候你看不到的东西呢、你可以拎起个近视眼镜 看得很清楚。 如果你由头到尾都没有近视呢你一有老花呢就不了。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不是但是拎起眼镜的动作真的零舍老一点的。是啊就这样看算数啦真的。喂老还老啦又来吃个纸先。 是啊今次就是老鼠啊。 是 啊。 为 什 我真系咧，一聽到咧話係阿張建宗講嘅， 長講嘅嚇， 咩局長啊、司長， 哎呀，成日都記住佢以前添，真係。 咪咯，以前佢做局長就好中意講嘅嗱，佢今次咧做司長就講咩咧？ 嗯， 老鼠一隻都不放過， 係、 即係老鼠一隻都唔放過。如果你要做到呢樣嘢咧，根本就係冇可能。 誒、唔同版本佢嘅字眼又唔同嘅。 嗯， 我個版本佢加咗兩個字喺前面。 過街老鼠。 過街，喂，爭好遠、啊。 係、啦。 嗱，老鼠一隻都唔放過，同埋我見有啲新聞寫住過街老鼠一隻都唔放過。 係啦， 爭 過街老鼠一隻都唔放過咧，就係話佢過街。 機會大啲。 係啦，因為咧就而家老鼠都唔行馬路啊，冚唪唥行水渠啊咁樣。 係啊係啊。 但係你記唔記得咧？佢好似呢種講嘢方法咧， 以前講過， 係好熟咁樣嘅， 係 係，即係用埋佢把好陰柔、好温柔嘅聲嚟講咧，好熟嘅。即係咧嗰陣時佢做局長嘅時候咧， 勞福局嘅 時候咧，咁咧就有啲工業意外咧，佢就會走出嚟講啦。工業意外一單都嫌多， 係冇錯， 但係講完之後又有嘅喎，所以佢話老過街老鼠一隻都唔放過。 如果咧咁計嘅話咧，通常有三種表示決心嘅方法嘅。嗱，而家呢種就話一個都唔放過，另外一個就一個都嫌少，跟住最後就會同你講零容忍，係啦。即係咁點解佢唔試下同老鼠說不咧？ 嗯， 係啦，黐硬老鼠膠係啦，老鼠向老鼠說不咁樣，即係佢應該創作呢一啲唔同嘅標語 係吧？跟住然之後話揾阿李克勤出嚟講翻十幾年前嗰個廣告 係邊個咧？ 睇老鼠，梗系迪迪嚟啦， 真系唔系。跟住阿波叔又走出嚟， 波叔 咁厉害， 唔系陈建波啊，陈茂波，陈茂波，将个老鼠交俾我啦，系啦。喂，而家真系睇下边个接呢个波嘅啫。而家佢哋就话有呢个灭鼠大行动咧，咁但系佢哋而家就率先啊， 系 响应咗呢一个都未有逃犯条例修订之前咧，佢哋已经引导咗咧一个滅鼠專家嚟香港先，佢希望可以嚟一個跨境合作大滅鼠。喂，我估唔到我哋滅鼠都要揾外邊嘅專家嚟 啦。你唔講呢樣嘢之前咧，我好想咧，就是、我驚緊唔記得。 唔記得咗你講， 就係咧將幾段説話咧 剪埋一齐， 系 系系啦，摆埋一齐， 系 咁就好开心噶啦， 系 就系咧将阿张建忠讲工业意外， 系 一单都嫌多， 系 过街老鼠一直都唔放过， 系 系啦，跟住然之后咧，林郑月娥系咪？加佢，全部都系废话，哇，冇得顶啊！ 全部都系废话，因为系一定要做嘅，冇错啦。咁但系点解我哋都要揾内地嘅专家嚟帮我哋捉老鼠咧？ 吓， 大家有冇捉过老鼠？ 我冇。 小朱有冇捉过老鼠？ 嗰个年代系用老鼠笼嘅， 斋老鼠笼放咩嚟？ 吓， 定系唔使嚟？ 啊，以前咧系 油炸鬼都得噶啦， 勾住，哎，唔知咪冇买唔到油炸鬼啊？我妈用 咩都得噶，其实 佢系攞嗰啲咧。干咗嗰啲鱿鱼啊，其实都贵噶嘛。 干鱿鱼啊， 然之后味， 然之后搵个搵个火咧烧香佢，跟住就勾喺个老鼠笼里 面。结果就你食咗先。 我点会喺老鼠笼里面 食？实在太香啦，因为 话说我哋拍剧啊，曾经捉过老鼠， 但 酒店有老鼠，系咪啊？ 系 真系好厉害咧。 即系你哋住嗰啲酒店啊？ 系啦， 咦，酒店老鼠系另外一样嘢， 即系唔同嗰种咁啊。 同山山老鼠 又系 死 啲女演员最惊啊嘛，因为佢真喺你个床下边度跑过噶嘛。 系系系。 卒之我哋发明咗咩咧？大力牛皮胶， 大力牛皮胶， 再买一只我哋食完嘅烧鸡翼， 系 黐咗上去。 点黐法先？ 即系胶个面同只鸡翼黐埋一齐啦。 O K O K， 跟住就两个胶咁啦，黐只鸡翼中间。 系 咁，你再将嗰块胶就黐喺地下度，好快你就会听到突然间，咁就黐埋只老鼠连埋嗰嚿胶。 但系嗰只大力牛皮胶已经够噶啦， 够噶啦。因为嗰乡下老鼠唔系好大只嘅啫，咁大只到 嘅 啫。 我净系试过大力牛皮胶黐咗只本身都黐嘢好叻嘅盐蛇咋。 哇！又又晒咗啦， 趴咗落去 啊！ 你唔重富居啊，真系。 咁但系咧，你讲起老鼠胶嗰样嘢咧，我试过一次喺香港电台咧，佢楼下即系喺呢一个镜天咧出边嗰度讲咧，即系嗰阵时镜天好似封咗嘅，佢就装修唔系喺出边装修， 系 吓应该唔系封咗，因为嗰日咧个嘉宾 装修啫，装修啫。 咁咧佢一拆咗啲假天花咧，啲嘢跌晒落嚟噶嘛， 跌咗只老鼠啊？ 唔系啊，我行过咧，踩到一块老鼠胶。 诶，咁你可以用你嘅亲身经验话俾我哋听有几次啊？ 老鼠胶咧， 你本身都黐噶啦，因为 佢黐到你唔信啊， 系啊， 吓黐过你啊。 哦，咁我黐噶咯，好啊。 佢直情黐到咧，你唔知点样搣佢好啊。 吓， 跟住咧。咁你都要夹硬啊！你周围揾啲嘢，即系踩住一边咧，然之后再拎翻嚟，因为你 唔好攞手黐喎，如果唔系就变咗王晶啲喜剧。 你只鞋都要着， 手都黐埋噶咯，真系吓。 你知唔知跟住嗰日点样咧？ 点啊？甩咗底又会 厉害？唔系，你掹得出嚟，跟住我都仲要做嘢噶。跟住我去完嗰日做嘢之后咧，我成只鞋底咧系沙同石， 一定啦，黐啊嘛， 系啦， 系。 我宁愿系咁，如果唔系咧，你每行一步咧都黐住黐住咁样。 系啊，夹下夹下咯。 系啊，你根本嗰样老鼠胶咧，你系唔会揾到嘢洗佢嘅。 系冇噶啦，听讲系咪你话只鞋都唔要得噶啦？ 哥斯的啦，哥斯的啦， 即系又系嗰啲咯，即系揦揦佢咁样咯。 哥斯的系万能咁 啊， 真 系。系啊，嗱，咁咧而家咧，佢喺内地咧，佢话真喺广州咧，就请咗一个鼠王翻嚟。真系我哋香港嘅鼠王真系颜面何存啦？即系点解我哋自己搞唔掂咧？咁佢话呢个咧，广州鼠王咧个名好劲啊，叫李镜就。好啊，咁咧佢就连埋两名助手咧，加埋呢个扑灭鼠患大联盟嘅成员咧，就一齐去到九龙西嘅三个地方啊，码头围道啦、深水埗同埋旺角后巷咧，就捉老鼠，犀利啦！平时咧，即系如果你请嗰啲人，即系嗰啲咩渔王专家嚟咧，就钓条鱼，等你知道佢有几咁威噶嘛。 诶，捉鳄鱼嗰啲嚟啊， 系啊，佢而家即场就捉几只老鼠，我谂咧都未见过啲摄记咧，或者嗰啲人咧系咁惊嘅，即系你展示嗰样嘢，佢啊真系攞咗个纸盒。只入藏鼠喎， 系啊，仲要系某个牌子 喎，系啦。 喂，咁但系其实老实讲啊，有几难啊？因为而家唔系有人话俾你听捉唔到老鼠嘛，而家系话俾你听好多老鼠嘛， 系点捉佢啫？ 系啦，系点捉佢？咁喺好多老鼠嘅地方，佢一摆个脷就捉到噶啦。 系啊，冇错。嗰究竟有啲咩脷咧？ 嗱，以前嘅人就用嗰一种嘅，就 系 佢食咗落去之后咧， 系 有毒嘅，但系咧就唔会即刻。即系 要翻到屋企累全家 啊 嘛， 系啦，累全家嘅。咁就但系而家唔知仲有冇嗰只嘢， 即系唔知老鼠入里边会唔会都有椰菜花呢啲咁样嘅咧？ 嗰啲唔会死嘛。 咪即系咁样，佢就死全家。唔系系话食病药噶，真系噶， 系 因为等佢唔使繁殖噶。咁但系咧，而家呢个鼠王阿就哥咧，嗱佢公开咗佢嗰个鼠嚟嘅配方，我睇到我真系以为佢讲少嘅咋，因为点解咧？第一，佢话胆方面咧，即系佢老鼠嚟嘅胆咧。是叉烧 哦， 只系胆住，胆住汤唔同嘅脚噶， 系咪要肥窿瘦啊？ 啊，类似啦，唔系佢唔系就系肥窿瘦，譬如佢话咧，如果你想捉雄性老鼠， 即首先原来有分嘅，即我知道有分雌同雄，但系原来佢哋对食物有要求嘅。佢话如果你要捉雄性老鼠嘅话咧，要知唔知要加啲咩落去做胆脚咧？胆就叉烧，佢要浸烧酒。 哦， 浸烧酒 饮两杯， 系 好奇怪。 即我想话系咪即系佢真系当咗我哋男人一样咁样？ 咁如果要捉雌性嘅老鼠，系咪攞包？捉雌 性咩咧？ 包包 唔系包包，我都谂紧系啦，即系咪摆翻条颈链上去咧？佢话咧攞啲叫做鸡苗血，首先鸡苗系咩？我唔 系 好知。 鸡苗应该就系即系 小 鸡 啊， 小鸡咯，系咪？ 哇，咁咪好即系好残忍嘅，即系总之系鸡啦。 切，你而家懒系残忍啫，你又走去食嘢嘅时候啊，食乳鸽都唔止啊， 又 话 要食乳鸡噶， 又话要食 B B 鸽啊咁样。 系啦，佢话咧用鸡苗血，即系如果我哋咁样照字面译咧，啱查下先，可能就系真系讲紧啲小鸡嘅血定唔知咩咧。佢话就可以我嚟捉一雌性嘅老鼠，好啦，然后呢个咧就系匪夷所思啦。我讲出嚟，你真系以为我讲笑话嘅。捉小老鼠又加咩咧？即系讲紧老鼠 B B 喎，细啲嗰啲，都系叉烧捞啲嘢喎。 即系胆系叉烧喎。 嗱，佢系同 叉烧捞公， 点解捉到 捞丁啊？ 点解会捉到细路仔咧？嗱，佢而家真系咁讲，捉到幼鼠，系细嘅老鼠仔，就要加样嘢。嗰样嘢系好拟人化嘅，你用人嘅角度谂咧就 perfect 嘅，但我冇谂过咩啊？ 妈妈奶、 哦，非常接近，非常接近。 牛奶 加奶粉啊！ 哦， 喂，你信唔信先嗱？佢真系咁写嘅，佢话加咗奶粉嘅叉烧可以诱捕幼鼠。 喂，咁啊啱喎， 系唔系老鼠都饮奶粉啊，大佬？ 唔系，因为咧佢哋仲系好中意嗰阵奶嘅酥味啊嘛，因为佢靠。嗰阵味去闻妈妈嘅乳头啊，咁已经系一种习惯嚟噶嘛。 但系有啲奶粉系最接近天然母乳，系讲紧人嘅啫嘛。 我系信佢，因为用多最近。 系咪我系提供多啦？ 咁你嗰系人啊嘛，而家系鼠嘛。 但佢用普通奶粉嘅啫。 牛奶 啊？唔系，而家嗰啲 动物， 而家嗰啲牛奶咧，全部都系声称咧，就话咩好接近妈妈配方咁样。 你系咪傻噶？而家你我哋讲紧嗰啲牛奶咧，系真系滗嗰啲粉出嚟冲一杯牛奶 啊！ 哇，你攞配方粉去捉老鼠几贵啊？ 嗰啲系捉叉烧，你估平啊？真系 唔系个问题，即系叉烧有啲真系卖剩噶嘛？ 喂，但系佢牛奶都系啫， 唔系你谂 牛奶都啱老鼠？ 奶粉咧有啲真系爱嚟冲奶，然之后冲咖啡嗰啲咧，系平好多噶。 哇！我冇谂过，但系原来老鼠即系嗰种拟人化嘅地步，已经去到咁样噶咯。 不过佢系专家，你咪信佢咯。 内地嘅专家佢话俾你听，老鼠成年嘅中意饮烧酒，雌性嘅中意鸡苗血，幼鼠中意饮奶粉。 帮只接佢听好唔好啊？ 接咁样。 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有爱情理想会实现，我会加倍努力好好对你，永远不改变，不管路有多么远，一定会让它实现。我会轻轻在你耳边对你说，对你说，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我想你，想着你，不管有多么的苦，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愿意。声音有种特别 当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有一天爱情理想会实现，我会加倍努力好好对你，永远不改变，不管路有多么远，一定会让它实现。我会轻轻在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我想你，想着你，不管有多么的苦，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愿意这样爱你。我爱你，爱着你，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我想你，想着你，不管有多么的苦，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 来。 Hello， 我是第一代的风骚快活人主持咳神罗启新啊， 期间限定，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咁你下次有事记住唔好搵我啦噃。 期间唔定，只此两次，再接再厉。风骚快活人今日有咳神罗启新。 你而家咧，即系两位会唔会因为咧想买嘢嘅时候咧，你见到嗰样嘢同你要俾嘅钱一减之下，你会得到一大扎嘅神沙嘅找族，而可能咁啱你冇八大窿嘅时候，于是乎你就会唔买咧。可能你买嗰样嘢两蚊，你得个廿蚊喺身，于是乎你可能就唔想买啦。咁样因为你知道会找一抽钱俾你。 我唔会、啊，我发现咧，基本上而家佢哋啲定价咧。就冇乜嘢係可以定到好多神沙俾你嘅， 通常都係兩蚊嘅啫。 而家嗰啲咧，通常佢咧即係幾個半咧，佢都費鬼事你嘅。係、啊、但係咧，你講起呢一樣嘢咧，講起神沙咧，啊，我發現咧，我如果揀去超級市場咧、我係好怕去嗰啲公屋超級市場嘅。 點解咧？ 唉，你排嘅隊會用多好多時間， 因為好多婆仔中意揞啲一蚊一蚊出嚟， 佢逐個毫子數咧， 係 係啦。咁嘅你平時如果我哋去九龍塘嗰邊嗰啲咧，佢可能係攞張 即係小磚嗰啲咯，係啦， 咩 wave 出嚟啊？咁一嘟咁佢就走噶啦嘛。 係 哇，去到慢慢數啊，跟住然之後收嗰個姐咧，要慢慢逐個執起嚟數啊，就要逐個擺翻落啲格度啊。每一个咁样嘅 transaction 咧， 都耐好多， 系真系耐咗两三倍噶。 喂，但系富贵有富贵嘅弊翳嘅，如果你去嗰啲豪嗰啲场度咧，佢全部一车车咧喺度填表咧，叫你送货啊， 系、哦、啊， 我阻住全家，我买同糖啫，你同我买咁多嘢喺前面。但系咧，如果你话嗰啲神沙婆婆嗰啲咧，全部我见过好极致嗰啲咧，佢自己咧包咗一同糖咁样出嚟嘅。 以前系咁噶嘛？ 因为而家仲有啊，我上次见过咧，便利店都有噶，佢无端端佢唔系攞人包出嚟，佢攞咗个咧好细嘅嗰啲保鲜袋。 袋仔好細个，佢要倒扎钱出嚟，而嗰啲钱咧仲要攞橡筋箍住咧。我上次我见到一个店员就话：，不如你自己数俾我啦，我点帮你攞咧？咁样成栋咁样攞嚟俾钱喎，大佬，你见到都惊啊嘛。咁咧，佢话而家咧有嗰啲神沙收银车啊，咁咧佢话咧试过咧，佢呢个都少 想讲呢样嘢。 系啊，呢、這个都 IQ 题嚟。佢话咧试过一次过收咗100,000个一蚊。是一单一捐款、哦、即是说有人拿出来就喂我哋捐了100,000个来自哪里 是不是那些什么 十万个一次过有10,000个一蚊。 慈善机构啊 不是慈善机构。 很多人家企都有。 哦、是不是那些玩打机那些啊 不是为什么会有10万个呢是。10万个。 无啦啦。 10万个为什么呢 是的 ,10 万个原来他说是殡仪馆啊。 哦、 他说呢是一个、哦、是的他说呢很得意的他说试过有一次收到一个呢是成100,000个一蚊呢他说原来呢是有些团体呢在殡仪馆到呢就摆了个捐款箱那些人呢就真的将那些吉仪全部都摆晒下去。 哦不买糖了而 已。是的不 是即是 他有糖有剩呢本来不是成set包了嘛那但是一蚊而家买不到一个就捐了下去。 现在先烦啊你去殡仪馆呢、啊、以前呢就是说嗱那一蚊啊你不要自己带咗去啊拎去买糖吃现在一蚊点买糖 你即刻洗咗佢， 系啦， 系咯。 你唯一就系话，诶、嗱，我哋啱啱同阿残仔豪咧就鞠完躬啦。咁而家嚟，大家唔好喺同一个 lift 嗰度。 嗱，留翻一蚊啊，一小芝麻隔篱都开档啊。 个个攞晒一蚊出嚟，储起买一桶糖， 系啦。 然之后大家分，仲要买嗰啲咩？即系嗰啲咧，即系可能系薄荷糖咧，一开咗，譬如十几蚊一盒嘅， 分俾人 好 冇？ 一炸嘅，如果你话而家嗰啲日本嗰啲糖。你系十几蚊，可能买得十粒，嗰啲分唔到咁多个。 系、哦，但系我你讲开吉儿咯，我谂起啲有钱人咧，咁、但系如果佢譬如摆酒啊嗰啲回礼咧，佢都钱会多啲噶嘛。但系嗰啲有钱人嗰封吉儿系咪都系一蚊嘅咧？ 唔系，佢哋系最主要一样嘢嘅。点解？ 嗰啲话唔使你俾噶，好似 有啲就话要单头嘛。 但一定要单头咯。系啊， 咁样好有钱，你咪金币、银币咯，笨。 系咯，一个都得嘅。但系佢话咧喺呢一个神沙车里边咧，小朱你有冇睇到咧？佢话原来而家。市面上需求最大的神沙是边个硬币？ 五蚊咯， 唔系最多喎，原来 系咩？ 都唔系最多。佢话咧，金管局咧每个月都会监察咧货币流通量，所以咧佢会知道咧边啲硬币咧嗰个需求系最大嘅。 十蚊？ 唔系， 唔系一定唔系， 都唔系，估唔到嘅。原来佢话最大需求竟然系一毫子 吓。 佢话因为好多超市同埋便利店，佢哋嘅货品嘅尾数咧，仍然都系用毫子嘅，咩36.2啊，36.3啊。佢话咧都系想呃鬼你咧，等你觉得哇，36.2好似平啲，即系楞个细 number 咧。所以焗住咧，头先我咪话啦，你好憎你买呢啲嘢啫。36.2，如果冇八达窿嘅话，你要我找几多钱咧？好惨啊，真系。所以嗰架神沙运输车咧，真系仲系大有用途嘅吓。大家都可以留意啦，睇下你附近咧有冇神沙车啦。 对华为的中国市场影响轻微，但欧洲是华为的第二大市场，华为不少手机服务都由谷歌授权，新措施可能重创华为的欧洲业务。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渐转吹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两点，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24点，跌122点，总成交金额572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10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7.2跌8.6，中国平安85.35跌0.6，中国铁塔1.78跌1毫，盈富基金28.05跌0.5，美团点评61.05跌8毫，建设银行6.28跌1仙，南方 A50 13.78跌0.2，港交所241.00跌3.6，工商银行5.52无起跌。融创中国33.05跌1.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94，瑞士法郎7.758，澳元5.43，加元5.844，新西兰元5.131，欧元8.7556，每百日元对港元7.1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24。日经平均指数报21,303点，升53点。港金现价报11,950蚊，跌10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6.31美元，卖出1277.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带都是车多。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斜径督路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和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经常做体能活动不单止可以消脂，还会预防抑郁，喐一喐健康啲，人都开心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Hey Alex Lee, this is Taylor Swift on RTHK Radio。 全港最长寿英文歌曲节目《李志刚环球榜》。 Hi, this is Lenka.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DJ Alex. Hey, this is Alicia Key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You know, DJ Alex.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要预防麻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亦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嗽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子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被誉为是现代派设计大师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贝月铭日前逝世，终年102岁。贝月铭是在广州出生，后来移居香港，曾经入读圣保罗书院，1935年去到美国攻读建筑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学士学位，之后再在哈佛大学取得建筑硕士学位。贝月铭的设计生涯中佳作无数，包括巴黎罗浮宫入口处标志性的玻璃金字塔、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台湾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日本滋贺县美秀美术馆、澳门科学馆等等。贝月铭善于运用光线和玻璃折射的设计手法，将建筑融入自然空间的观念备受业界推崇，所以早在1983年就夺得被誉为是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纳兹克奖，亦在2003年获美国政府颁授终身设计成就大奖。 声音演绎程振鹏， 二台通识60秒。 今日一有少尊咧，啲网友全部都话喂爆啲嚟听下，啊、基本上都系想佢做呢个娱乐圈金手指咁样咧、 啊。不过而家都 爆大督爆， 都喺度谂紧啊，究竟大家点解个权力咁大嘅咧？譬如系有一个人佢有啲床照流咗出嚟啦，跟住话佢介入咗人哋屋企啦，大家咧观众就话：，哇，你唔好播剧啊！嗱，你播我哋唔睇嘅，杯盖啊，全部啊闹衰你啊咁啊，跟住咧就好担心啦。嗱，譬如。如果嗰间酒楼，你真金白银俾钱佢嘅，我唔食， 系， 咁你先人帮衬啦， 系。 哇，但系个收视率，其实嗰个电视咧，大家其实我觉得睇电视 系 好抵嘅，你基本上系冇咩点俾个钱噶嘛，除咗而家要买个盒仔嗰个咧， 吓， 咁基本上哇，大家已经去到一个位咧，好劲， 系。 咁但系个问题嚟啦。喂，你真系唔知仲有几多个喎？有啲女孩子话咧，我等唔到啦，你话叫我拍拖啊， 哦、 即系同嗰个男仔拍拖， 吓 系啊。咁然之后佢话，咦，咁不如揾一个已经 ready， 系 啊呢、這个有老婆嘅仲好。佢哋话即系佢肯结婚， 系咪噶？ 你冇听过啊？ 我冇听过。 呢、這个有老婆嘅、啊，即系佢系肯结婚噶啦。 系，我系肯同佢结婚啫。 嗱、啊， 我冇话同你结婚。 唔系啊， 唔系，即系你 系 有承担啊，你个人 系啊， 担完噶咯， 即系唔会系嗰啲拍拍拖冇咗影。 嗱、啊，你又唔明啦，好、啊、即系譬如话。有一啲人咧，无论你好定唔好咧，有啲男人或者有啲女人咧，佢唔想结婚嘅， 系 佢唔中意结婚嘅。 阿邵尊咯， 佢中意拍拖嘅， 我咪唔好结婚咯。 系啦，咁但系咧，嗰、那个系肯拍拖男人。哇，咩都有齐喎。嗱，譬如你好简单，你当你去旅行啦，你入住间酒店系咪希望咩设备都有噶？ 系一站式啦，系咯。 系咯，只要嗰人退咗房，咁你就入去住噶啦嘛。 系咯，系咯。 但系而家你话识个男朋友同佢一齐，好努力咁去做啲嘢赚钱啊，呢路路啊。喂，咁你即系话我哋一齐起好间屋先住啦，咁样。 系啊，喂，但系而家好似阿小芝麻头先话斋咧，而家一啲女明星又好，男明星又好，一出咗事咧，就即系好似剧透咁样累全家噶嘛，即系好多嘢又要封箱啊，又要压底又冇晒咧，咁所以喂，而家即系譬如头先我哋讲嗰个，即系嗰个女艺员无端又卷入又三个又四个又五个嗰啲咧，佢咁快出嚟系咪？喂，即系而家都大台都心惊胆跳啊！ 嗱，其实我讲个样俾你听，我入行嗰阵时咧，我爸就系讲一样嘢。你入咗呢圈咧，你就唔好喺入边拍拖。 系 应承我一样嘢。 系系系啊，你佢不嬲噶。 而家嗱，嗰首歌叫《万恶淫为首》嘛。 唔系咁，你可以喺第二度都得嘅。系即系，总之喺翻工嘅地方，就千祈唔好做。 喺嗰度 eat， 系 唔好喺度 pull。 嗯，冇错啦。因为而家睇到晒啦，即系变咗以前就可能嗰、那个叫做即系广播媒介冇咁先进，即系唔会话拍片冇成啊，最多系俾人影相啫。 系 咁就所以就冇咁啲艺员会冇咁谨慎。 系 而家唔系啦嘛，而家行过唔过意一个途人都系影你噶啦嘛。 系啊系啊， 变咗就系、是、其实系个师德好紧要咯。 嗯，喂，但系即系嗰啲电视台佢嗰、那个抗压能力咧，系同以前个年代相比咧，我哋系越嚟越嗰个道德开放咗，定系越嚟越收紧咗咧？ 我又唔知 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譬如话，究竟可能系以前即系你都系有呢啲咁样三四角恋咧，会唔会当年嘅电视台仲可能会保你啊？或者我照拍戏出嚟唔理你啊？ 嗱，而家有 定系而家越嚟越收得窄嘅咧？喂，唔好啊！你尿底裤攞条边出嚟都想你个剧冇 咗。以前就唔准着得太保，即系 sexy 嘅。吓咁，变咗就你要绯闻咧，公司帮你安排。 嗯， 系咩、有安排绯闻 啊？啊，梗系啦，咩情侣咗啊？咩嚟噶？ 即系譬如话，我嗰啲就睇你嗰个收，即系你个 part 出咧，嗰个收视高唔高啊？高啊就会写多啲啊咁样，嗰、 okay, 类嘢啦。即系公司要求你系做一对荧幕情侣， 系 出嚟即系尽量好俾人感觉系似幻似真咁样。 嗯， 咁如果荧幕情侣系咪即系某程度上就代表咧？帮你绝一绝缘先。或者制造呢个期望咧，永远大家就净系见到你哋两个。 即系观众觉得你哋两个衬啊， 系啦， 咁就好睇啦。 总之佢中意啦，但系有啲唔得噶嘛。以前基本上，喂，你做明星拍拖系死罪嚟噶嘛。 系啊， 我而家其实都改咗好多咯。 嗱，你谂下， 结婚都结埋好多咧， 仔都生 埋啦，啱啱出道都已经礼噶。 因为有人做咗第一次，就会有人做第二次噶啦嘛。 系啊，咪但系我就话嗰个道德观咧，究竟系咪会与日俱进咧？我怀疑而家真系越嚟越紧噶。 唔系嘅， 唔系嘅， 系咪啊？ 因为以前佢哋惊，因为点解咧？偶像，你有咗第二个侧边咧，佢啲就唔会买呢啲嘢噶啦。 系啊，因为佢哋系视偶像为结婚对象噶嘛。 系 啦，而家偶像唔同，即系咪生个仔就嗌过之后话佢音域复活咗添？啊，唱歌好听 咗。哦，生个仔嗰个音域复活咗， 因为嗌啊，吓亲 我 先 真系，嗌开咗。同埋咁，以前仲会话咩？要为咗歌迷要守身如玉嗰啲嘢咧？ 扮乜嘢啊？ 咪讲而咁讲噶嘛？你嗰阵时几大天王都要讲嗰啲噶嘛？ 又话未拍过拖，你又咁投入， 系啊， 系咪先？ 因为啲人咪期望嗰、那个对象系自己咯，虽然而家冇咗呢支歌唱啫，系咪先？ 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唔使惊嘅电视台，即系你同阿六二零讲都唔使惊。点解？爆一单， 佢哋唔惊嘅。 系啦，嗱，第一爆一单，即系爆第三单， 你控制唔到噶嘛。 爆第三单嘅时候，佢第一单嗰啲戏可以攞翻出去播咯。 系就系望两望， 即系或者一个叫做揾呢个烟幕嚟冚住嗰个，你哋讲呢个嗰个就 系淡薄咗。但系真系好惨啊！你估唔到一个大集团里边咁多只问题股份噶嘛，硬系呢日上上下市，跟住突然间又话要停牌。 哦，其实系好合理嘅概率嚟噶嘛。你既然系大集团，咁你人梗系多噶啦， 系咯， 咁人多就出噶啦。 同埋好老实讲啊，如果你嗰啲 artist 系 佢唔能够吸引到嗰啲有钱佬嘅。系咪佢点可以吸引到我啲小市民啊？ 哦，即系其实我哋觉得佢呢啲叫做系发挥佢戏外嘅演技， 唔系佢系 系更加好 喎。分散式投资， 分散式投资， 即系嗱，你谂下，佢透过一个荧光幕，佢令到我哋咧喜欢嗰个角色，喜欢佢，觉得佢好靓， 系 有咩理由佢喺真实生活里边唔会好多狂风浪蝶？ 喂，但系咧，我谂起以前咧，即系嗰个年代，咪话李香琴。做完西 宫 太后定西宫之后咧， 西宫 西宫 太后 系咪冇做西宫？就话俾人哋即系由街头闹到街尾噶嘛。咁嗰阵时就 系 话佢戏内嘅形象太深入民心啦，嬲爆啲人咧，街外都咁照闹佢。但系好系咪好少听咧？就系因为佢戏外嘅嘢咧，就俾人哋闹到佢翻入套戏度噶。即系你唔会因为可能李香琴喺街边笃鱼蛋，你又话佢哎呀你不守妇道咁样就嚼佢噶嘛，系咪先？即系但系而家我哋通常即系几单都系咁谂噶嘛。 唔系，而家咪会咁样咯。 唔系，而家咪会咁样 咯。佢喺出边好衰嘅，但系佢咧个戏里边做啲好 角色。乖乖女系 咪？但系喺里边做翻衰得唔得咧？ 咁就入晒戏啦， 肯定得噶。 因为始终都系话俾你听，做翻自己个性格系最好戏嘅。 系咯。咁即係咪如果呢我而家諗下咪如果我最安全呢我想我形象係唔会受任何影响呢我一出道男嘅就做古惑仔女嘅就做三级女星。 咁你本身唔系古惑仔嘛。 唔系啊咁即 係一。 唔系咁一定系最好啊因为就算出去呢俾人哋揭发你有咩杀人方法。 咁你要照下镜每日起身睇下自己。如果你个样系亦正亦邪嘅呢你就一定红紧㗎。 喂但系咁如果你认识娱乐圈以前嗰啲呢喺里面系做奸角嗰啲呢。 非常好人。 系啦其实系咪大部分系出面话。 都好好人 嘅。八卦都咁样 讲。应该话里面搞笑嗰个平时唔讲嘢啊。 系啊真噶。真噶，因为搞笑多你个人攰嘛，成日都要谂住个搞笑。一静落嘅时候，你真系唔出声。 你最惨就系咩咧？你平时喺荧幕度搞笑，跟住你平时同啲朋友讲笑， 好 人哋话哇好烂啊咁样，你真系想死噶嘛？ 咦，你讲我哋啊？ 我啫。 所以你作为观众嘅，睇下你对呢个演员嘅要求 系啦， 去到几高啦吓。 六二打六啊，超友谊啊，佢哋系林义文同埋 Rubber Band 嘅六号啊吓，咁啊佢哋应该唔怕俾人影嗰啲绯闻相嘅，因为摆明佢讲我哋超友谊关 系 嚟嘅。 二打六啊，通常以前系形容我哋呢啲咧， 系咯， 即系通常嗰啲咧，咩叫二打六咧？就系、是、一到咗大合照嘅时候咧，就诶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同埋二台 DJ 咁。 系做咩啫？二台打碟嗰啲 DJ 咁样系咪？ 系啊，即系嗰啲咪二打六咯。 哎呀，好重要噶！二打六其实个角色就系、是、虽然唔可以净系得你，但系冇你又唔得。 系 系咪先？好嘢嚟 嘅。一个打十个定系二个打六个咧？ 二个打六个咧，一得个三真系。哦喂，有人人赞我十二点半之后咧，我哋有人赞我。 有冇后边嗰句噶？ 有噶。 人人赞我，我赞 人 人 噶，系啊，好犀利噶！我哋今日赞咩咧？想赞一啲咧，真系铺贴嗰啲 sales 啊，即系大中小都得噶。我 记住你发音啊， 系啊， 会俾人投诉 嘅， 系 B 字头噶嘛，点会铺贴嘅咧？ 咁应该点读个 boutique 时装店嘅 sales， 仲要系不分少尊嗰格啊，我格啊，定系吉臣嗰格 嘅？我系对时装店 sales 有阴 下想嘅， 系啊， 我爷点解啊？ 因为我细个 买亲都系 大 码衫， 咩 大 码 吓加大 一讲，即系我记得佢哋话冇啊，冇噶，即系譬如你小学三十六寸裤头啦，佢冇佢 size 噶，即系 咁肥噶啦嘛，已经嗰阵时， 我嗰阵时中三二百一十几磅啊， 哇， 四十寸裤头， 我见唔到啊，我见 你同佢做嗰个咩男人之家嘅时候， 中三啊，你有冇听过啊？ 少少啫嘛，嗰阵时佢系比 中三啊， 我以为你会与日俱增噶嘛，如果咁计嘅 话，咁嗰阵时咧去买裤咧，去唯有去咩咧？九龙城X 记嗰啲咧出口嗰啲。嗱，牛仔裤改短你试过啦， 系系， 你有冇试过改一尺啊？ 改一尺，增长一尺啊？ 增格嗰条裤改短一尺啊？ 我改短一尺，我有你咁嚣张，裤浪同我开低一尺咁样， 哇！真系，所以咧，我到 咁系悲剧嚟嘅。 我到今时今日咧，两样嘢，第一。我唔中意去到买、 okay. 买衫，我唔系买鞋啊！ 你咪惊个 sales 咧 up 错你 size 啊？ 唔系啊，即系惊试落去咧，一试落去嗱，你梗系平时你试条裤 系 窄得滞，你咪试条裤啲嘅咯。 哈哈， 只要我一试嗰条系窄得滞嘅咧，我就已经有种唔开心嘅感觉。所以你有冇见我咧？ 冇人睇到你噶嘛？ 系咯， 自己唔开心，因为你啲童年阴影翻嚟 哦。 所以咧，我去拍头条嘅时候咧。我一拍咧， 你咪扮女人咯，全部着裙咯。 我会癫嘅，我会癫嘅吓，因为嗰件衫本来唔系我，但我唔啱着，我觉得自己肥咗。 系俾人闹啊嘛！阿小尊，你如果去开嗰啲破贴，我哋想象啊，应该系咪都系 多咧？ 系咪都系落闸放狗，然后净系 serve 你嗰啲嚟噶？ 小尊，我话俾你听，我估 有估 吓， 水电会帮佢买晒， 一定唔系氹佢买啦。 哦，氹佢隔篱， 氹佢啲代言人， 你聪明到绝顶 啦， 系咪、啊？ 只要代言埋呢条裤，你着咗好睇。唔啱你都要着啊！ 嗰啲叫咩啊？擒贼先擒王， 冇错啦。 系啦， 你要揾到，譬如你好简单，你要譬如啲电视广告都系咁，你要卖广告，你要卖嗰种健康食品好咩都，你唔系卖俾食个人，你 系 负责 卖俾个人， 买嗰个人 系 边个话事？ 咁嗰啲 sales 好唔好服务噶？ 因为通常啲 sales 咧，你知个王就一定唔系我噶啦，佢就服务咗啲王，跟住附带一句：你买翻样嘢俾佢就得噶啦。 哦，咁但系佢服务你啲王嘅时候咧，系咪都系口甜笑滑啊，落足嘴头好关心？ 我都唔喺度嘅。 哦，你唔需要喺现场演 得噶。梗系啦，啲女 sales 好 厉害。 系啊，唔系因为我哋都冇乜呢啲经验，我都系去嗰啲连锁服装店嗰啲咧。我觉得有阵时如果你可以遇到嗰啲 sales 咧，佢系唔会白夹眼啦，又或者佢唔会 hea 你啦。 而家都冇噶啦，冇乜白夹眼 嘅。系啊，即系佢唔会 hea 你话啊，你见到好睇啊。 如果你去嗰啲即系中层嗰啲咧，都仲有啲咧佢譬如你行街你买嘢咧，或者去嗰啲食肆咧，佢觉得点解？唔係你 serve 我 serve 你，即係佢會反眼嘅。但如果你去嗰啲咧高級時裝品牌嗰啲咧，我都去過啊，但係唔係太高級。哇！但係嗰啲 sales 咧已經靚好多啦，有禮貌好多啦。但佢有個無限復活嘅，就係你買件衫，佢就話啊，先生，不如買埋條褲襯下，買條 無限復活。 不如咧要西裝褸襯下，係啦，跟住就呔啦。啊，你條褲咧其實可以襯多件出衫喎，咁佢就繼續 loop 咯。 嗰條嗰只襪都要襯埋嘅，係啊，你要襯翻 嗰啲個 item 咧，幾廿蚊嗰啲百零蚊嘢咧，唔 喂一蚊都唔蝕俾你嘅咧。你而家去嗰啲便利店買嘢咧，佢都無限復活嘅。你買包紙巾咧，佢都會同你講話， 要 唔要加五蚊買條水果巴啊？咁樣，如果你買水果巴嘅，喂，我哋嗰啲牛奶咧都特價五蚊包。你既然買咁多嘅， 哇 ，sell 到你咧，如果你真系佢个姐仔靓啲嘅话咧，你买晒噶真系。 其实好辛苦， 系噶，佢背都好辛苦嘅。嗱、嗯，所以我哋今日咧都想打嚟咧，叫大家讲下咧，即系一八七二三八八咧。既然系咁咧，其实可能便利店嗰啲 sales 咧都可以属于你想赚嗰类都得噶。诶、嗯，时装店啦，无论你系即系大中细啊，阿少尊嗰啲落闸放狗嗰啲名店啦， 未必嘅， 定系我哋嗰啲一般嗰啲，即系你话中产啊、低层啊咩嗰啲嘅时装店咧，甚至乎以前嗰啲诶单头店啊，嗰啲咩利时里边嗰啲咧，如果你都有遇过咧，可能。你话喂、那个 sales 咧，诶，你而家觉得嗰次嘅服务真系几好嘅、哦？哇，我四廿二寸裤头，佢都帮我揾到件啱 size 嘅裤翻嚟，真系又唔笑我、哦，佢个样又唔会好似 真系好难得嘅。 其实已经好难得噶啦，喂，佢唔笑你都好难得啦。又或者会唔会有好多意见俾你呢？我最诶呢轮咧，我觉得比较好服务，容易撞到一啲好 sales 咧、嗯，就系买跑鞋。即系当我咧，而家去 好多出啊，真系嗰啲 系啊，因为咧，我觉得佢哋咧嗰个服务态度咧，比你一般想买件 T 恤咧，佢会多咗一啲功能喺度啊。 你记住啊，你系帮衬买跑鞋，你 梗系啦，系 帮衬买跑鞋，一只跑鞋而家闲闲地动辄千几蚊啊。 唔系，但佢有平嘅。 你走去，我话你去帮衬买跑鞋啊。 你见唔见而家啲等跑鞋系喺嗰间度瞓一晚嘅？ 咩叫咩跑鞋瞓一晚？ 即系等佢出啊，譬如听日出喺个街度瞓啊，排晒队咁瞓觉、哦。 我都信嘅，但因为咧嗰啲店员咧，如果佢好态度嗰啲咧，佢真系要会提醒你。我记得我上次咧买咗嗰个咩龙嗰度跑鞋咧，系、啦，美滨龙啊，咁咧个鞋底硬啲咧，佢竟然咧，我觉得佢算系几贴心啦。佢话。你穿过呢个牌子嘅跑鞋未噶？其实我系未穿过嘅、我未试过。佢话系咯，我想提一提你，佢鞋底咧比较硬咧，你未试过嘅，你会唔会即系惊唔适应啊？咁样 系啊，鞋底比较硬咧，我试过穿嗰只咧，佢有条桥喺度，鞋底比较硬啊嘛。跑跑步咧，踩到啲树根咧，成个跣低啊！ 系， 因为平时。你踩嘅鞋底淋咧，你踩到啲夹出嚟嘅嘢咧，佢会食咗落去噶嘛？ 系， 但系因为佢硬咧，咁你一踩落去咧， 硬碰硬咯， 系啦，佢个树根系斜噶嘛， 系 成个跣低咯。 所以我咪话咧，呢啲嘅即系售货员咧，我觉得就好啲咯，因为如果唔系佢大可以话，哦、你拣咧咁啊九号码可攞俾你啊，佢主动加多两句嚟同你倾。 佢哋要表现出即系专业， 系噶，好得意噶。 咁你我记起咧有一个唔肯卖俾我啊， 系 因为我特登上去咧介绍嘅， 系 咁咧佢。我话我要九号半，佢话你冇理由着九号半， 系 跟住攞个尺出嚟当 十号， 你着八号嘅啫。 哦， 佢话我咁我着大啲， 系嗰啲好离啊，只眼系 佢话唔系， 系 如果你着对跑鞋同你脚唔啱嘅咧，你冇充分利用对鞋，因为明明个鞋头系设计俾你只脚趾嘅，但个鞋头啊吉咗，冇嘢晾住佢，咁就会令到你跑慢咗啦。 系 结果我真系买翻八号咧，一跑。 就貼腳好多啦， 快咗啊！ 咪呢啲咪專業咯。如果以前咧，旺角波鞋街嗰啲咧，千祈唔好信嗰啲 sales sell 你嗰啲尺寸。基本上咧，佢有嗰對就攞嗰對噶啦、你大咧，佢同你講話咧， 著下著阿叔， 唔係著下著下咧就慣噶啦。 整到厚啲嘅襪，因為你跑下腳腫噶嘛、你。 係啦，但你話喂，好鬆下喎，哦，加個鞋墊咯，著下著下佢就緊噶啦。你永遠都唔好信佢噶。咁所以咧，如果你能夠撞到一個好嘅 sales 咧，我覺得咁樣嘅，你可以打嚟讚下佢服務態度好嗰啲啦，即係幫你遞曬水嗰啲又得嘅，專業嗰啲都好嘅。買鞋啊，甚至乎可能買一啲衫褲咧，你冇遇過一啲 sales 可能曾經提供過啲好專業意見，先生其實你著。黑色咧系会好睇啲嘅，其实呢啲都已经系加晒分噶啦，真系。 哦，系咪一定系衫啊？ 衫裤鞋袜啦，即系头先我哋话，如果你真系连便利店啊姐姐咧都 sell 到你买埋嗰条五蚊水果巴嘅，你不妨打嚟赞下佢嘅。电话买1872388，1872388，人人赞我。今日讲啲售货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受非洲猪瘟影响而停止运作的上水屠房和荃湾屠房恢复屠宰服务，新鲜猪肉今日恢复应市。当局说有大约3000只活猪被业界拍卖，平均每担卖2600多元，比平日贵一倍。有肉档档主就说，新鲜猪肉零售价亦都相应贵一半到一倍，卖80元一斤。朝早有市民在肉档排队轮候购买新鲜猪肉。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认为，中央冇指示特区政府点样处理逃犯条例修订。佢认为中联办嘅立场系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但绝对冇草案唔能够再修改嘅谂法。 最重要是纳入正轨，按立法会规程讨论。谭伟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美国和中国已经签署引渡协议，曾经合作遣返犯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要怪责香港和中国合作，亦都想不到法律或政治上的合理理由而因此责罚香港。他又以澳门为例，表示澳门通过国家安全法之后，美国没有取消对澳门的特惠措施，希望美国不要因为政治问题对香港和中国施压。前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副秘书长冯永业涉嫌收受赌王何鸿燊太太的细妹陈婉玉51万，两个人被控贪污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开审。控方先提出修订控罪字眼，获法官同意，而辩方申请两个被告在审讯中无需坐在犯人栏，亦都获法官批准。其中一项控罪指，55岁的冯永业在2004年9月至2006年7月期间，接受陈婉玉51万，向政府隐瞒或没有作出申报那一笔款项，亦都没有就处理和审批陈婉玉控制的三间公司的各项申请而申报利益冲突，亦都没有回避参与商议和决议相关申请，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63岁的陈婉玉就被控一项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说，工业意外宗数近20年来有下跌是有进步，但仍然未够好，政府在制度上要改变。黄伟纶在一个有关建造业安全的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大部分工业意外都因为高空工作导致，政府近年推广的组装合成建筑法能够减低高空工作需要。他说，若果私人企业使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可以豁免楼面面积，详细会在今个月内公布。黄伟纶又说，政府正推广新科技软件，提醒有所遗漏的改动，亦都做到安全测试，期望业界配合使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27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58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10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47蚊，跌8.8；中国平安85.35元，跌0.6；中国铁塔1.78元，跌0.1；盈富基金28.05元，跌0.5；美团点评61.4元，跌4.5；建设银行6.28元，跌1仙；南方 AM 十13.78元，跌0.2；港交所240.8元，跌3.8；工商银行5.53元，升1仙；融创中国33.15元，跌1.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10.22，瑞士法郎1.012，澳元0.692，加元1.343，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6.909，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1,328点，升78点。港金现价报11,95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6.4美元，卖出1,2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Hey Alex Lee, this is Taylor Swift on RTHK Radio。 全港最长寿英文歌曲节目李志刚环球榜。 Hi, this is Lenka.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DJ Alex. Hey, this is Alicia Key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You know, DJ Alex. 星期六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由2019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 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 0.06%， 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赞赞，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系啦，人人赞我，我赞人人咧。今日我哋赞下嗰啲唔同嘅，即系销售员啊，佢系时装店又得，你或者你话喺便利店都 OK 嘅。咁啊，究竟有冇啲好专业嘅售货员曾经招呼过大家咧？不过喺招呼佢哋之前咧，我啲听众今日好大爱我哋嘅。我挤咗张相上去之后咧，佢哋就不停喺度赞啦。譬如佢话小芝麻仲可以 keep 到咁皮光肉滑啦。 哦，呢边我今日系 你化咗妆啊？ 我唔系，我今日系断食嘅第八日。 哇，阿邵尊。你想唔想你个神仙肚都唔见咗？佢断食嘅玩， 嗯， 想唔想试下？ 你太高档啦！我就算肯断，我侧边个都唔肯断。 咪咯， 唔系我谂住叫你高档咁断食， 唔俾我断啊！ 唔俾佢断啊！ 唔系我谂住你系高档咁断啊，将啲水电煤断晒佢。 得咁。 喂，你侧边嗰啲代言人咧，会唔会咧企图话企图咧？ 系咯。 搞到你嘅吸引力不如当年噶。 我要出街咧，就拥有我而家嘅外表。即系我变翻你咁咧，我应该喺屋企坐紧嘅。 我咁系咩啊？ 即系比较有啊身形啊咁嗰啲。 我最中意前辈咁样嚟赞我哋啲后辈真系。 即系冇办法啦。佢话佢同你讲，你而家好有型啊，而家咁啱噶啦。以前我唔信噶，因为点解咧？连嗰阵时翻工啲同事女同事都系咁讲。 哦，系啊。 我就开始俾动摇啦个信心，系咪真系咁咧？ 即系你公司女同事都赞你有型。 做过手。 即系话，哎呀，你有个肚腩仔咧，摸好舒服咧。即系一个讲，你可以个个大话，但个个都咁讲，你就觉得可能系真。但系当你出咗事之后，你就知道佢啲真相出晒嚟啦。 咁即系你话你公司的女同事都会摸你个肚。 即系每一个女性啊， 系咯， 都中意 都会摸你噶嘛。 唔系都中意，唔系即系中意摧毁你嘅外形。 摧毁你嘅外形， 好合作喎。咁样 系啦，嗱，所以如果你要翻身嘅话咧，你要自己偷偷地去铺啲啦。电话号码18738啦。因为其实今日有个新闻咧，就话香港人咧买衫都好，好唔环保嘅。佢话特别系女性咧，佢受访嗰啲，其实有几多数字都唔重要嘅。结论就系话。佢哋屋企有三成嘅新衫未拆过、未着过，但系佢都会照买衫嘅。 你知唔知咧？根据我嘅知识咧，就话原来你唔单止系唔着嗰件衫唔环保。 系 你知唔知而家嗰啲 fast fashion 咧，佢对个地球污染咧，恐怖程度吓死你嘅。 系 即系有好多喺印尼嘅一啲工厂咧，佢净系毒死晒成条河啲鱼啊！ 咁 系 一个染色 有毒嗰啲排物 剂，同埋有好多咧就系要。將嗰啲田咧冚唪唥攞曬種棉花啦，就扯乾曬啲河流啲水啦。咁然之後咧，因為棉花灑咗殺蟲水嘛，連嗰啲風沙都係有殺蟲劑嘅。 我知你跟住想講邊句？詳情一定要留意港台電視30。今日會有一個救地球嘅節目。 嗰個已經做完 嘅。係啊 ，OK， 喂，咁啊，聽聽聽眾電話啦。究竟你有冇即係遇到一啲即係好值得讚嘅 sales 咧？你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偈嘅。好，電話旁邊你係邊個 ？CL 係咪你叫？ 你好。 CL 啊，你係。 系冇错， 系 哦，你牌子名嚟 嘅， 之前系打过电话一次嘅，我唔知道你哋记唔记得我。 系唔紧要，你再讲多两次，因为反正咧，我哋而家对面嗰两个主持咧，应该未听过你把声嘅，一个系邓兆尊，一个系罗启新啊吓。 吓，我 OK， 系你听咗我哋咁耐，你唔知道。 我 呢个唔系炒，呢个冇死咗，以为死咗呢个， 真系好。你讲啊，有咩经历啊你吓？ 咁嗰陣時係母親節啦，咁我同媽咪一家人就去買衫嘅，去咗馬來西亞有咗成。 哦，你唔使講咁多次個牌子，我聽到你話買花開頭真係。跟住咧， 咁就咁我想贊其中一個服務員啦，佢係時時刻刻陪住我哋嘅，咁係咯，做咩都係即係都幾對我哋都幾關懷下，咁就有一咁咧就媽咪就嗰陣時買咗條裙去試衫啦， 係， 咁之後就咁排隊，咁最皮去排隊啦，咁有個女仔咧，佢就打我尖， 啊哈， 咁咧就但係嗰個女仔咧。 都几衰下，系唔认错咯，仲喺度继续拍，仲话我妈咪就眼残嘅，系睇唔到啫，即系行得好慢啦，即系系咯， 即系仲讲啲说话俾说话你听啦，话佢自己冇错啦咁样。 系啊，即系讲到系妈咪系误会咗咁样。 OK， 咁之后嗰个服务员咧，咁就咁啱都系在场，佢都睇到一切事件发生，即系都睇到嗰个女人系打咗针。 佢有帮手。 系冇错，佢系点帮？其实都是成，佢就系、是、佢就系 call 机，就系问男性服装部咧有冇位俾我妈咪试衫先。 哦，即系你讲紧佢系排更衣室嘅时候俾人打尖啊？ 嗯， 系冇错。 哦，咁然后佢其实就唔系劝嗰个人离开条队，佢系帮你妈妈咧就争取翻一个好啲嘅， 更加快同埋嘅地方俾你， 即系咁样啊？ 系冇错。 哦 ，OK， 咁系咪真系去咗男更衣室嗰边啊？ 系啊，咁嗰阵时你都知道系男仔买衫比女仔多啦，咁女仔通常系排满晒队喺母亲节嗰日，系咯，咁、 哦、 之后 母亲节， 系 系啊， 所以男更衣室就冇乜人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咁、啊、你阿妈咪好开心咯，母亲节入到男更衣室睇好多嘢嘅， 系啊，都 其实夹夹嘅， 但佢都话系啊，咁样啊，真系， 不过男更衣室真系快好多， 佢喺门边等嗰阵时睇到好多嘢， 系啦、啊，出到嚟个个都真系，老婆睇下我呢条裤，哎呀哎呀有个女人喺度嘅，咁样系咪嗰啲啊？ 女更衣室真系排内好多噶，佢要整到好靓，仲要出嚟俾啲朋友睇下啱唔啱， 梗系啦，你而家你系小芝麻，你好明白噶。 唉， 小资整都出嚟， 我哋嗰啲着得落咁就算噶啦嘛。 咁跟住点啊？咁佢有冇再惩罚嗰个打尖嘅客人咧？定系冇理佢啊？ 都冇乜理佢啊。不过我就知道，离开买完衫买完鞋，离开咗马莎嗰阵， 又唔使再讲噶啦，系啊，真系。定系你讲高达嗰个驾驶员啊？ 戒 唔到，真系好少睇，戒 唔到， 睇唔到 嘅。系啊， 系啊。咁跟住你就佢就帮咗你呢一下啦，咁样系咪？ 嗯。 系啊系啊， 系都好好啊呢、這个， 唔该晒你 ，thank you。 嗯，哇，我觉得佢呢个训练咧，一定系训练过。 你讲边个啊？佢讲句铺头名。 系啊，唔系啊， 讲咗三次。 佢讲嗰个职员啊， 系 因为佢咧就系、是、佢主持公道嘅方法咧就唔系将嗰个坏人成之于法， 系啱啱， 佢系将个好人咧多啲 benefit， 系 咁佢都系有个有个对比喺度噶， 系啊系啊， 吓、 啊、 令到哦，即系譬如话哦，佢抄你功课，唔去唔系罚佢。你俾佢抄功课嘛？ 系奖你两粒糖， 系啦，计得同朱古力有两粒糖。 咁如果我哋排飞机场嘅时候，俾人打咗尖啊，或者满咗，系咪就可以俾佢招呼我咧 ？Upgrade 你上去 business 嗰度咁样噶？ 哦，如果系 咁样嘅咧， 去 upgrade 你 none of your business 呢、啊這个好，呢、這个我中意呢个。 又中一元，又中一元啦。OK， 喂，一八七二三八八，睇下仲有冇啲朋友打嚟啦。第二位朋友你系边个 ？Hello，Hello， 陈小姐。 Hello， 你知唔知我哋系边个嚟噶？ 我姓陈嘅， 我知。 咁你知唔知我哋系边个啊？ 乜嘢？你系陈生， 我系罗启新啊。 我唔系陈生，我系陈小姐。 系啊， 知。 咁我其实都唔系罗启新，我系邓小尊嚟噶。 你唔系邓小尊， 我系桂花田。 你 梗 系 啦。系啊， 陈小姐系咪啊？ 系啊， 我女都系陈小姐。 系咩？你个女又系陈小姐咩？ 小芝麻。 系咩？哦，咁你有咩同陈小姐讲啊？啲铺头有咩好嘢啊？ 可唔可以用讲公司名嘅？ 最好唔好啦，你用谐音啊！即系头先佢讲咗咩啊？ 咁我首先咧就表扬翻一间鞋铺嘅。 O K 鞋铺咩地区啊？咩地区啊？ 以前喺元朗嘅，而家调咗去屯门。 哦 ，O K 一间鞋铺好 系啦， 系个女仔叫咩名？ 好在系即系住喺我即系喺我楼下嘅个商场啦，咩方便？咁我认识嗰阵时咧系啱啱差唔多开铺嘅，佢就开新铺嘅分店。 系 咁。跟住咧，我想買嗰時咧，因為我入去嗰時咧，我覺得咧，我想買啲新款啊，即係嗰陣時係應該係夏季尾秋季嚟緊嗰陣時嘅，新貨未曾應該擺咗出嚟。咁我就望望，跟住我就我話佢睇我唔中意，我話我其實咧我想買啲新啲噶啦，唔緊要啊，你暫時未有，我遲啲有你先我先嚟啦咁樣講。咁啊話唔緊要都唔緊要啊，既然你有咁嘅心，我入邊有啲新貨翻咗幾袋，就係拎出嚟住擺嘅。咁你可以睇下先，咁我拎出嚟睇啦。睇完之後咧，我真係啱嘅，其實真係啱嘅啲款，咁佢就賣到俾我。咁我睇完本來咧得四五袋咁樣，後屘見我中意咧，其他啲同事都 幾好啊。咁跟我中意嗰啲款咧，知道我邊啲係揀舒適啊成咧，佢再攞多對俾我，我發覺真係好讚佢哋，因為嗰啲係完全係我要嘅嘢。 哦，即係佢會主動幫你咧，就揾啲係啦，揾啲相關嚟嘅貨品咁樣。 即係好似嗰啲大數據咁，知道曬你嘅嘢喎。 喜好啊，係。 係啊，我覺得係佢貼心啦，同埋因為真係唔係 sell 我，係我要嘅嘢，佢俾到我，同埋真係之后我打后都系帮衬嘅时候咧，佢系即系可以喺分店冇嘅货或者我中意嘅嘢，可以即系转介过嚟俾我， 系 去拣，因为啲货可能喺中环啊或者金钟一两对一两款嘅就可能得。 系，同埋我觉得咧，佢最好系佢主动啊，因为咧即系通常佢觉得如果自己系一个称职嘅 sales 咧，你要 A 嘅，佢咪俾 A 咯。但系如果冇 A 嘅话咧，佢唯有同你讲话，我哋 A 冇晒货啦，你等下啦咁样。但系佢会主动帮你谂下，喂，会唔会你 A 加加得唔得啊？唔系讲紧买嗰啲啊，就系啊，都啱啱你用咧咁样，所以几主动。你记唔记得佢叫咩名啊？ 我净系知佢花名叫做系大蚊咯。因为孖女嚟嘅， 大蚊 大蚊， 仲要系孖女嚟嘅， 仲有 细 蚊添， 即系专门做啲大客嘅， 系咪啊？ 其实大妈都唔系嘅， 贵唔贵噶间铺头？ 我觉得好心嘅。 你下次就讲话，咦？你着嗰对好似我都中意， 系佢就 咩系反应？ 佢帮你订咯，佢靓唔靓噶？大蚊 部分系靓女嘅，大部分我中意嗰啲或者佢着紧嗰啲都系我中意嘅。 咦？呢个听到已经觉得系好 sales 咯。我试下问你间铺头叫咩名啊？ 好掂，同埋另外仲想赞一个时装店，一个叫做 N 嘅， 佢个名叫 N 啊。 A N N 系，跟住佢有咩好？有咩好？ 佢都系一个好贴身啦，好即系又唔会虾 sell 你啦， 系 啊，拣啱你要嘅嘢咯，同埋帮到你。帮我最紧要帮我记住，我边啲曾经试过唔啱嘅，帮我记住唔好再翻。 哇，咁犀利噶！喂，你系咪大客嚟嘅先？你老老实实 系啊，几有多啲嘅，因为我唔想我再试嘥时间，我试嘅，因为我中意嗰啲纸都成日摸住佢。 喂，嗱，我想问你，你系嗰日里边帮你记嘅，定系话要记过你以前曾经 记过世嘅大佬 试过嗰啲啊？ 啱啊，不记成季都记到噶啦。 即系成季都记住，唔系咁你系咪大客 fans 先？即系大客啊，你系咪嗰啲？ 都系嘅。 哦嗱，喂，你个额要去到几大先有呢啲服务噶？ 我唔知喎。 其实唔使嘅。 唔系阿小川同佢困下。 我明啊， 小川， 我之前点可以记到佢？唉，次次佢试完嗰啲衫咧，都一阵香水味嘅咁样，佢咪记得你试过呢件咯。 系咯，同埋次次你记完之后咧，都多咗几个零收入咧，有冇系咪都要几万蚊噶？ 我话嗱，帮我记一记啦，呢啲唔好再俾我试，我有问题，呢啲问题我讲晒俾佢听嘅。 哦，唔系，好彩你咁样讲一讲咋，我惊咧，我哋就咁去到旺角买件衫咧，我哋都听咗你呢个服务标准咧，帮我记住啦。系咯，我下次我唔要呢件衫噶啦。到時候真係又搭翻嗰緊 London business 㗎啦， 真係好勁喎！佢對個 sales 嘅要求咧， 嘅咁咯， 同對路 嗰啲執嘢俾我咯。 咁你係咪會收到嗰啲叫做咩啊？咩嗰啲咩優先有張唔知咩開倉咪俾封請柬你嗰啲咧？係咪嗰啲啊？ 咁咧特別嘅 VIP 服務咁。 係啦係啦， 有嘅， 信息 有嘅。 係啊，你知阿桂花田啊，淨係收到嗰張卡話俾佢聽，佢哋鋪頭有翻新貨，佢從來都唔係幫襯，都好開心㗎啦。 哦、 因为已经是优惠嚟噶啦嘛，即系人哋专门话俾佢听，喂，我哋间名店咧又开铺啦，咁样咧，佢收到张卡成日同我哋喺度炫耀，又有 invitation letter 啊，咁样 嗰个 channel 啊， 好啊，系啊，好劲噶，真系 ，OK， 喂，不过就算你话你系啊，你话你系大客，咁但系佢。咩话？ 即系成日买嘅，你又中意佢啲 product 嘅，咁啊俾我啲贴身嘅 VIP 拣咗佢嘅货先啦。 系都系啊。 喂，咁啊 VIP 啊，你咧，你对你嘅譬如系情人啊嗰啲，系咪都系咁嘅？即系譬如我嗰次话我唔中意呢样嘢咧，你冇理由仲带我去食嘅咁样系嘛？即系都系咁样要求啊？ 都唔系嘅。 呢个情人唔 like 换情人， 梗系唔好再拣啦。 系咯。所以好嘅，你应该将揀 sales 嘅帮你嗰啲货物咧，嗰个准则咧，就唔好摆落情人度啊！ 我觉得再讲赞下你个节目，我系成日都听呢个节目嘅，翻工唔翻工我都听嘅。 多谢， 而家翻工啊更加成日听。 我哋可以得到一个 VIP 嘅顾客赞赏我哋， 系啊， 我哋会记住你嘅。 有风趣啦，讲嘢啲对答啦，我真系觉得几好嘅。 最好系佢赞呢段嘅时候咧，佢啱啱好电话收得好清楚。 系啊， 系 咯， 我头先震下，最正呢段老细听到噶啦，系啊，喂，多谢晒你打嚟 ，thank you， 唔该，拜拜， 拜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晚够晒啦。 是完全啊。 今次嘅作品用咗一晚嚟到做比喻，因为佢觉得有时遇到嘅人未必可以陪伴自己一世嘅，但系同对方嘅回忆可以永远，可以不受时间限制。作曲 Ega， 填词林若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舒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有 Ega 嘅 Tonight。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赞赞，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好，人人赞我，继续啦吓，咁啊，其实如果你要赞啲店员咧，顺便赞埋我哋咧，我哋无任欢迎噶，我哋 讲讲啫，即刻诶，有个店员咧， 点啊点啊点啊， 就去咗其中一间啊， 系 赞我赞我赞我， 你赞啦， 我真系要赞，不过点解咧？ 系你 赞，我未试过有一个铺头嘅店员咧，成间铺头啊， 系 呃我上去，跟住买咗个蛋糕同庆祝生日。 哇！咁犀利，我哋讲嚟听下个过程系点噶？ 过程就话我哋留一啲嘢俾你，定唔知你啲水电煤留咗啲嘢喺度， 系 咁你过嚟睇睇啦。 系 一上到去，好咗我揿得住啫。 吓， 佢哋想排队出嚟唱生日歌。 哇！ 唔好啦，我唔可以咁高调嘅。 哇！ 喂，咁但系嗰个冇人噶，我成间 梗系 包起咗。 冇，唔系全部人，好多人喺度噶，有好多客喺度嘅。 有其他顾客添噶， 系卖咩嘅先？ 卖 健康产品啦， 嗰啲女性中意嘅嘢啦，两个英文字母嘅地方啦， 唔系真系时装铺嚟嘅， 时装铺。 哇，喂，佢呢招梗系好啦，佢除咗固然系对你个人好之外咧，你其他顾客见到哇，邓少专喺佢哋嗰度， 所以咧我就同佢讲，我唔好啦，唔好攞出嚟，卒之我哋系去咗女更衣室嗰度食蛋糕嘅， 咁你更好啦， 因为我唔可以高 你拣噶嘛呢样， 唔系话佢拣，因为男更衣室咧嗰度冇地冇台， 几好啊，两个英文字母嘅，去到嗰度唱完生日歌咯， 就有女更衣室， 但系就话俾先生呢个唔写嘢， 唔系有女更衣室， 有埋嘢饮添啊， 哇呢、這个真系正、啊，咁你要多谢人哋个名啊，呢、這个店员叫咩名啊？ 這個、店员。 系啦， 我都唔知有冇个，系叫阿 Jane。 阿 Jane， 哦， 其实佢 一谂 起成个铺头都好嘅， 真系 D 阿 Jane。 佢谂起呢个蛋糕咧，就谂起啊，我曾经喺度 蛋糕好靓又好食 啊。唔系，我谂佢个蛋糕有几多磅咧，就跟翻佢之前买几多嘢 嘅。系私伙噶， 私伙唔系，即系我嘅意思系佢对你嗰种关怀体贴啊。 成间铺头夹粉啊， 咁犀利咯！你试下我同 Cousin 去啊， 一样得，我叫佢哋准备俾你。 系咯，你叫咪得咯。 唔系，佢嗰个有 forecast 噶嘛。 系咯， 譬如话，咦？有两样嘢嘅就系、是、阿邓生嗰啲水电煤呢轮帮衬好多，或者阿邓生嘅水电煤呢轮好似冇咩帮衬，都有个蛋糕， 都有个蛋糕， 系啦。 唔系我要求唔多，唔使要蛋糕，我想入女更衣室得噶啦。 你入去女更衣室有咩用啫？到你入嘅时候系冇人噶啦， 想象下都开心啊嘛。 你想象做咩？自己系白女人啊？ 曾经小芝麻里边换过衫嘅风光系点样？好啦，听下呢位朋友你叫咩名？系郑小姐。 系 郑小姐 吓亲佢添，头先我哋话入女更衣室真系系啊，郑小姐你好啊！ 我想赞扬咧，就系喺中环 Landmark 啦，唯一一间百货公司嗰间啦。 哦，我知边间 啦。好 系中环 Landmark， 咁啊里边有一位售货员，一系主管级。哇！你哋望到佢咧，你觉得佢有正义嘅光环咯？ 正义嘅光环点解？神奇女侠嚟嘅佢。 神奇女俠嚟嘅， 係 好果斷。 係點樣咧？ 店員咧，你知佢哋定期會有一啲減價噶嘛？即係譬如呢排減價，咁佢哋就將所有啲女裝鞋咧就按號碼擺曬出嚟咁樣。咁我嗰次經過咧就睇中咗一對雨靴。 嗯。 咁我就喺我個碼嗰度咧就攞咗對雨靴，咁我就諗住去揾埋另外一隻啦，即係叫佢攞另外一隻。 係。 咁跟住有位我覺得係港媽咯。 港媽。 跟住佢就話：佢話你大媽啦，咁佢就話：咦，好靚喎，你可唔可以借我試下？咁話我話你自己可以九度燈應該仲有嘅。佢話冇啊，我個碼嗰度冇啊，得你呢個碼有啊。咁我就借去睇啦。咁睇完之後佢俾翻我，咁跟住我就去攞碼咯喎。攞碼咁跟住我就個姐姐話要揾，我話啊咁啊，一陣我翻轉頭先再攞啦。你慢慢揾。一翻轉頭我話：咦，我對雨靴啦。佢話：你咪攞咗咯。我話冇攞到喎。咁跟住我就谂，咦，唔系嗰个人系咁啊嘛？跟住我望下排紧队喺度俾紧钱我揸住我对鞋， 系 咁跟住我走埋佢讲啦，我话喂我噶，咁你未攞啊嘛？咁我就同隔篱嗰个 sales 讲，我话 吓咁都得？我话系我攞先噶喎，我去嗰晚行开咗啫喎。跟住个 sell 攞起对鞋就问个太太，你攞咗人哋对鞋应该俾翻佢个，人人都有权买噶，我攞先就系我噶啦。 系 咁住嗰个 sales 就话系得呢个码啫嘛，问另外一个姐姐话系啊， 即系得翻一对添， 得翻一对。 哎呀， 跟住佢二话不说，攞起把铰剪，插一声剪烂咗佢， 剪烂咗对鞋。 胶噶嘛，胶噶嘛， 佢一拍两散喎，佢宁愿系。 系啊，跟住我话你唔使咁啊，我话其实如果你话俾我听要剪烂佢，我会让咗佢。 系咯，嘥咗对鞋。 咦，佢今次系所罗门王嘅。 系咯， 大家喺度争个仔嘅时候，佢就 争仔个枕。 哎，不如一半啦。 我想问嗰、那个， 我就系嗰个叫你唔好劈落去嗰个咯。 你系真系爱对鞋嘅，你系真爱嚟嘅呢个系。 系啦，我话我真系唔想嘥咗佢。跟住嗰个，哇，嗰、那个女人嬲到咧，咁跟住嗰个 sales 仲要补一句。佢话你呢啲人啦、啊，我唔剪烂佢咧，你系唔会罢休嘅。 哇，好劲喎！喂，但系我想问嗰、那个嗰、那个港妈咁，佢有冇进一步发癫咧？ 佢直情咧系即系语塞，我都因为我都呆咗咁望住。哦，哇！你知嗰度系中环嘅名店嘅一对 鞋， 都有翻减极都有翻咁嘅价钱。 几多钱啊？几多钱啊？几多钱啊？几多钱啊？ 我估 原价系 小专股，小专股 三千零咧。 三千零 有六折嗰个时候都有六十， 咁减减啊， 系啦， 哇，即系中噶，即系 中 都要 间啦， 都要成千零蚊噶系嘛？ 冇冇千零， 喂，佢剪只鞋喺边度？系咪剪嗰啲带啊？ 剪条鞋带， 系啊， 中间剪 一刀咁样， 系咪啊？ 哇，打横，打横一刀，即系唔系唔系唔系，等先，打横一刀系咪即系长开变短开先？ 冇错啦，系啦。 你都可以咁讲嘅， 短靴我照买， 可以变狗牙靴。 系咯，短靴我照买，我自己缝翻啲嗰啲咩胶皮扮流苏都得嘅啫。 喂，靴就得啦。如果系嗰啲滑溜啲高踭鞋唔得。 吓， 佢死惨啦！佢买应该要买，佢应该要买，咁咧就佢就够豪气啦。 咁你唔买？头先你唔买。 我真系我真系啃唔落喎，但系我已经觉得啊，我未见过啲咁凶狠嘅 sales 咯。 真系好劲喎！ 都卖都冇用噶。 你话 系咯， 同埋佢系可以话到少少事咯，因为你谂下张单嘅边个啃啫，你剪烂咗公司对鞋喎。 冇啊，你点知佢要啃啊？ 佢唔啃点搞啊？ 二货唔得， 我呢个都坚喎。 光光我自己 系，但系咪最紧要系你下次再帮衬嘅时候，佢仲喺咩度啊？ 其实我认得佢嘅，不过 佢仲喺度系嘛？我咪即系起码佢冇事啊！佢做咗个咁大胆、咁正义嘅决定咧，佢冇后果，咁呢啲就更欣赏啊嘛！你都唔想佢为咗你对鞋冇。 剪落去嗰下咧，你以为是剪牌啫， 系系 冇手艺。 佢嗰啲同事咧，我谂当下又冇啲咩反应噶。 我觉得大家 都系呆咗嘅。 咁你有冇少少后悔？如果我就息事宁人咧，只鞋就唔使作你牺牲。 系啊，我真系觉得系咁噶，你讲得啱啊！即系我觉得，唉，无谓啊！即系我可以有咩啊？即系有 你有退让嘅空间，咪但系你可以调转咁谂嘅。 我唔要你，唔好毁灭佢啦。 包容嗰个人咯，可以话啊，你系咪好中意啊？我让咗俾你啦。不过下一次你唔好用咁嘅方法，即系我应该系咁样样。 佢 而家 个 sales 系个方法，即系太古惑啦。即系我觉得同埋，即 系 你最后你话你话一句话，边个攞先就边个得，咁我又觉得系咪唔系好，即系唔系好。 好啱， 好合情理咧。 唔系，所以我谂啲女人对于时装嗰种偏爱咧，我哋男人好难理解嘅。嗰种疯狂嘅，即系 你好难话去买架车，然之后边个揸走边个先。 唔系，同埋我系个车嘅 sales， 我唔会打烂架车。喂，多谢你电话先 ，thank you， 多谢晒你，好，拜拜。喂，时间今日就唔够 啊， 唔紧要嘅，我哋已经 book 咗另我哋两位嘉宾咧， 听日再嚟， 嚟多三个钟噶啦。 哦， 系啊，嚟噶啦嘛， 嚟 咯。听日其实仲有好多嘢都未爆嘅，真系。喂，听日再见啦。 好，拜拜， 拜拜。